添通讯电缆受损，汤加对外通讯受阻，估计修复工作可能需要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8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是39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49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3.8，升11.4；美团223.6，升9.2；融创中国10.42，升9.6；友邦保险87.1，升3.25；快手88.2，升4.45；碧桂园服务47.65，升5.15；阿里巴巴128.0，升3.7；恒生中国企业87.34，升1.6；盈富基金24.64，升4.2。京东集团289.4，升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2，英镑10.618，瑞士法郎8.517，澳元5.639，加元6.231，新西兰元5.278，欧元8.851。每百日元对港元6.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41。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0点，升132点。港金报17,09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1.67美元，卖出1,84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呢，啱啱清理咗5分钟左右，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㗎。反方向去上水呢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重复多次呢，就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係车龙未消散，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对出。反方向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呢一段都仲係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林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呢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左转去洋屋道嗰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全清交汇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呢一段都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马窝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的安全岛时候要留意行人踏出或者行去安全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用李一鸣帮佢做的假参展证顺利进入展会，而且仲俾佢揾到加拿大的参展商杰克同佢倾服装的订单，希望可以借此作为跳板顺利进入北美市场。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世界很快，快乐要更快。 今天、昨天、明天。 Gigi 觉得世界总有令自己无所适从的时候，但无论点都要继续生存，赶上变化。今次作品就是想讲艰难的时候要努力，快乐的时候更加要尽兴。 今天、昨天、明天一样。 作曲填词张曼芝，编曲李一丁、Nick Choi，监制李一丁。 黑色天空月光一样。 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张曼芝一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哇！真系开心啦，坐定定做节目，又系呢个早上啊，十点十二分，我梁继章， 我系李丽睿。 星期四，四一如四，四二如八，四三 数啊，继续数。阿芒果强 可唔可以唔理佢？ 阿芒果强今日着个芒果衫翻嚟吓， 唔理佢，着过啦佢呢件衫。 我知 扮蕉嘛， 系啦， 烂蕉嘛， 蕉与芒果的边缘吓。好啦，咁今日咧三个钟头节目非常之多，节目嘅内容 你未介绍自己，你写月四四如八四三一十二。 佢当然识佢啊嘛，红啊嘛而家。 好啊，劲啊！ 四大天王，风调雨顺，我系啊马小强。 死咯！你病到连自己叫咩名字都唔知啊！ 唔系啊，我讲俾你听，因为佢咧去得太远啦，佢唔记得自己嘅起出发点系啦，佢讲一集废话之后咧，佢唔知道其实我想讲咩咧咁样， 唔紧要啦，呢啲都系废话嚟噶，系咪？有乜所谓啫？其实横掂都系废话咯， 系真系。 系啊， 好啦， 你今日出唔出底线啊？我想问下， 唔出 底线啊？ 成日出咩？冇人 嘅，攞唔出 嚟啊！唔好玩。 啊，今日我有个新游戏嘅，一阵间同大家介绍啦。嗰游戏咧就叫做爱好系列。首先爱好系列咧，今日咧我哋嘅话题就系、 是、我爱好系列咧，其实就唔系一个新嘅游戏，不过咧就我哋今日用一个新嘅玩法。 冇错， 如果大家有听我哋嘅爱好系列咧，系每逢礼拜四咧都会拣嚟一啲咧，就有一个主题。希望我哋三个咧即系分别咧有一啲唔同嘅围绕呢一个主题嘅歌曲咧，会献俾大家。当然最重要嘅系我哋嘅故事啦。 冇错啊，呢、這个 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可以邀请埋咧就系我哋身边嘅朋友啦，我哋嘅喜爱我哋嘅 fans 啦，同我哋咧都可以咧加入呢一个。因为除了是我们的歌曲之外的话，我都很想知道的就是你们想听什么歌，还有你们的故事是怎样。 故事很重要， 我们可能读出来的。 是啊，讲得好的话真的可以的，播埋你的歌添的。 没错， 那就可以有多一点的互动。 我讲的游戏就是我们平时出的歌，有时就是会预先就经由我们中央控制 Auton 就协调一下先的。 今天不协调， 不协调。总之如果哪个播了，哎呀 答咗歌咧，咁第二个唔播得啦。 冇错啦。咁至于点样可以有呢个机制咧，就系、是、抽生死筹。 冇错。一阵间睇边个播先，就唔系根据平时个常规噶啦。 冇错，平时咧就系大佬啦，跟住我啦，跟住你噶嘛。我都觉得咧，你揾你啲歌嚟压轴嘅话，到最后尾真系好压嘅，但系又唔轴、啊。所以我觉得 嗱，我唔需要讲啦，你睇唔睇到有啲嘢浮咗上嚟啊？ 喂，大家都唔需要你再讲啦。 我条底线 哦，哎、你话唔出底线嘅， 我冇出啊， 我佢自己浮上嚟嘅， 自己浮上嚟， 唔觉意扯咗， 系啊，冇错，唔觉意，嗯 ，OK， 好啊，非常好啊，正常 人到呢个年纪， 系啊， 系会咁噶， 系啊，咁所以就希望即系今日用一个咁样嘅方式嘅话，会即系增加嗰个刺激性，因为其实好可能啊，好多时候嘅我哋都有呢个情况噶嗬， 会啊， 三个都心里面谂紧嘅就系同一只歌，但系到最后屘就因为大佬播咗嘅话咧，我哋唯有 今日我哋公平抽签， 系啦。 边个播先就攞咗嗰只歌先， 好啊、其实都唔公平噶啦。 点解？抽签都唔公平。 抽签点解公平啊？抽签其实都唔公平噶。 咁点先公平？ 输咗嗰啲咪唔公平咯？觉得系嘛？因为永远呢个世界系冇任何嘅嘢系绝对噶嘛。 如果你咁讲就系嘅。 啱唔啱啊 ？OK， 好 先。 留意住，咁啊，我哋今日三个钟头陪晒俾你。 恨极为你放纵不羁，竟与他相亲没顾忌。 打开节目嘅就系有两位朋友，一位就系 Bon Jovi 另一位就系吴国敬，玩火同埋 I Hate Myself。 love loving you， 或者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冇错。 咁都中啊，系嘛？ 咁都中啊！一嚟嘅话咧，大佬已经咧开机关枪，连环扫射我一下。系啊，因为今日咧，我哋头先所玩嘅就系呢一个即系爱好系列啊嘛。讲咧就系爱同埋恨之间嘅歌曲嘅话咧，呢两首歌都中。 系啊，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谂住今朝啊咩歌 mix 咧，突然之间六开星起玩火，玩火咧就呢个英文版就 Bon Jovi 呢首歌曲吓。咁啊真系吓，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系咁噶啦。我哋游戏就 系 咁样玩法噶啦，系咪先？有时就系咁噶啦。 有冇踩中你啲歌啊？ 有冇啊？佢真系唔会啦，佢啲咁偏门。 佢嗰啲歌应该啊，麦子良啊、马敏仪啊嗰啲年代，咩远山啊、飘雪啊，诸如此类嗰啲。 唔系，我谂下阿手，其实可能佢拣嗰啲我哋系唔识嘅。都好嘅，当新歌咁听。 我最记得嗰次阿黄少强嗰只， 系啊，真系吓死。 嗰只真 系 好听， 好听，好听，好听。 青鸟弟弟， 青鸟弟弟， 系咪青鸟弟弟？ 唔系青鸟，嗰系另一首歌嚟嘅。 你又唔记得啦，系咪？ 唔记得。 O K， 正常啊。 你有啲乜嘢系记得噶？ 黄咩强啊？ 黄少强啊？黄咩强？ 系啊。 黐线，连人个名，个唱歌嘅名都讲唔出。 你 其实喂，其实我想问你，你当日喺 live 嚟点同人哋讲？我想要嗰个黄咩强嗰只唔知乜嘢， 我系记得佢一句歌词嘅。 你就唱俾个姐姐听。 唔系我写出嚟，然后我就 Google 系而家系可以咁嘅。 系啊， 用嗰啲咩歌词嘅 app。 黄少强系我哋一资深嘅广告。 系啊，因为我 form three 嗰年咧，我就好有印象。 明嘅，但系你而家会唔记得翻？我其实我真系好惊你咧咁样病发个，你会唔会唔记得翻工？ 或者见到我哋，我做乜翻嚟？ 系啊，点解翻嚟呢一度嘅？ 呢个边位咧？ 系啦，咁 样 咧 吓，会 唔会花亚视啊你？ 原来去到开心猪流派今日唔使录影咩？开心猪流派， 打俾大姐咩？ 我明明约咗林建明同埋卢海鹏噶， 佢今日唔系应该嚟打我爆个樽嘅咩？ 系咯，点解会咁样嘅咧？你真系好好地要留意下你自己啲记忆，唔单止系合图啊，总之乜图你都好识， 唔止食啊，你含住一粒啦， 系啊， 咁啊帮到你吓， 合图酥都照食啊， 因为你病情唔好恶化，嗱好多嘢我希望唔好再恶化啦，包括病情啦，或者个疫情啦咁样吓， 系 啦，呢排又好似讲咗好多嘢，咪停学啊，咩 work from home 啊，咁样讲紧咩啊，会唔会大家要翻屋企翻工咧？咁样，今日咧即系睇到啲文章咧，其实我唔知用唔用得着，不过咧都落嚟即系口痕。讲下啦， 参考下啦， 系啦，有啲雇主觉得咧喺 work from home 咧，其实第一佢睇唔到你做嘢或者个进度或者 冇问题啊 情况咁样样， 交到嘢咪得咯， 我都系咁睇 嘅， 即系我成日觉得如果你要夹住佢先做嘢，咁即系第一可能你有问题，可能佢有问题，或者大家都有问题，系咪？即系佢你唔夹佢唔做啊，点解会咁咧？咁样咁样，于是有啲雇主咁谂啦。但系个进度，如果自己譬如作为一个打工嘅族啊，有冇试过喺 work from home 即系屋企做嘢？冇试过， 因为我做呢一份工嘅话，我冇可能 work from home 噶，我都想。我都想啊，但系唔得啊嘛，系啊。 但你幻想，如果有一日你 work from home 咧，你觉得自己会显唔显富啊？ 我唔得嘅，啊，不如咁样讲法啦。比较系类似系 work from home 嘅，就系我哋每一个礼拜要交嘅嗰个剧本。 我写稿， 写稿对于我嚟讲嘅话，其实咧系好大件事嘅，因为咧就系我唔系好似两位咁，一位系名编剧，一位咧就即系资深嘅广播人。咁啊，即系因为阿 Michael 就同我讲过，你就话你写一个剧，其实有时你真系可以用一啲软件，已经可以帮到手。 系 我 讲 出嚟就已经系咁噶啦， 我 唔 得 嘅， 我都唔得。 系啊，我连好似阿名编剧咁样咧，即系就算喺个电。名编剧咪就系马小良咯， 佢系名编剧嚟嘅咩？ 佢系名编剧， 佢唔系， 佢唔记得咗啦。 佢系著名编剧， 佢系著名嘅超级武 打编剧。 唔系嗰个字系蛀牙嗰个字。 我知道，系啊，就虫字边一个蛀啊嘛，我识噶，系啦， 即系个名蛀咗啦， 冇错，著名啊，系 朱特，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就即系佢哋都可以，我譬如我知道你咧都可以喺个电脑嗰度打啦，我系乜都唔得嘅，我只可以用一个非常之原始嘅方法，就系写喺原稿。咁其實真係所謂叫爬格子咧，係形容得好好嘅。因為就我仲要係寫下停下，我要諗啊。所以我係起碼用成五至六個鐘頭咧，呢一個係即係基本盤嚟嘅，先至可以寫到一個劇本嘅，好唔好一件事。咁所以我覺得係比較接近 working from home 嘅，就係呢一個我對於我嚟講嘅話，就係寫劇本。 同埋我記得你話你喺床上面寫嘅， 唔係，我係要好乖坐喺我個 workshop 度寫嘅。即系要系非常之端正咁样准备好晒所有嘅嘢，铺晒原稿纸，整一杯茶或者系有时间唔中一杯酒咁样咧，就跟住先至慢慢写嘅。唔系我真系一定要咁样嘅话，我先至能够上到身啊，所谓。 但系你系咪着拖鞋动呢只脚咁噶？即 系 好 free， 人哋 咪 话 好正 正咁坐喺度咯。你有冇听？ 我又点会咁样啫？我唔会咯。系啊，即系你都会着得整整齐齐，一啲家居服啦，所谓叫做唔系睡衣。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会写写下，你会躝翻喺张床度噶啦。 嗱，呢篇文章所讲咧 ，work from home 其中一个可能你自己要即系点样咧，为自己提升翻个工作嗰个士气啊。因为有时咧喺屋企，始终又系你舒舒服嘅环境，系有多啲嘅诱惑因。 有冇人睇住你？ 有冇人睇住你咁样？第一样嘢咧，正系阿李婆讲啦，唔好着住睡衣。 系啊， 因为你会着下着下，你个人咧个感觉系疏懒好多嘅，即系攰啲啊。 真系要上身噶，要上身嘅就系你要着一啲家居服，或者系你翻工嘅时候嗰啲衫，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做紧嘢。 着埋鞋真系最好，唔系我讲真噶。 出街嗰对鞋 系啊， 喺屋企 因为会唔会 掉 光过正？ 我都试过唔得嘅，真系唔得噶。我会 着埋鞋， 咁你着你对皮鞋啊？ 系啊。动起我试过真系动起只脚喺个沙发嗰度啊！ 咁污糟，你对鞋出个街。 咁佢个自律能力几低喎？ 我好低， 着埋鞋。咁你使唔使行埋出 lift 揿住个 lift 掣喺度做嘢咧？ 唔使。 咁你使唔使前面摆个咪啊，或者系摆啲其他嘢啊？ 我差唔多。 摆两个我哋嘅人形公仔喺侧边度望住你啊！ 跟住老细播啲声咧，系啊，李丽月闹佢，你快啲做嘢啊！咁样， 我哋嘅节目，咁跟住你先至可以写嘢啊！ 但系我真系好。我觉得我自己的自制能力真的很好严重缺失。 嗯， 我是 你而家先知道啊？ 系啊， 做紧节目都是啦。 我知道， 系啊。飞咗去边啊？个脑 有时咧，我真的试过咧个剧本咧，我写咗个尾先嘅。 吓，可以咁嘅咩？ 系啊，即系我谂咗结局，譬如话一啲对白。 佢名编剧嚟啊嘛，名编剧做嘢梗系唔 系 我哋常人嘅方法咯。 系，有时候 倒 翻转去写，倒叙法噶嘛， 系啊， 用倒叙法咯。 唔知点解会咁样，我其实唔系好中意咁样样嘅。即系我想真系正统啲循规蹈矩，但系我个人始终都系唔。 你知唔知我系要连咧第一场系写啲乜嘢，我自己都要全部规划晒。 哇，你好规划， 我先至咁噶，我有噶，我有喺度嗰啲功课，我系要写咗第一咩？因为有时你会调动啊，同埋你会谂紧嘅就好似你拍电影咁样，其实有时好可能就系你要剪片咧，你要剪边啲先或者边啲后，啊呢一个位我唔想穿，跟住你可能有啲烟幕，就系咁嚟咯。所以我系用好多时间先至能够呕到一个。 你有冇试过写到一半抌咗佢？ 试过啦， 太多次啦。 以为嗰 全部 以为嗰条 桥 work， 但写咗一半真系唔 work， 真系谂唔到搣咗佢。我都试过，所以咧每日嘅骗人间咧真系呕出嚟，呕心沥血嗰种呕 啊！ 嗱， 十个 咁啊 ，work from home 啦，第一就系嗰个着衫啦，低个时间嗰篇文章就讲啦，唔好咧因为 work from home 冇人监管住，或者唔需要逼车咧，你就瞓多两粒钟啦，或者瞓多一粒钟咧咁样。因为你话诶，我悭翻嗰搭一个钟头嘅时间，我咪瞓多一个钟啦。理论上系嘅，但如果咁咧，你就破壞咗個平時嗰個叫生活嗰個模 式， 起居作息嘅時間。嗱，佢咁講，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啦。 同意，絕對同意啊！ 我又唔係太同。 我試過啊。 總之，我覺得係喺我平時翻工嘅時間嗰度嘅啫，我做埋佢就已經 OK 啦。但我又未必需要嘅就啊，我十點鐘開麥嘅話，就十點鐘乖乖地咁坐喺度寫稿，咁我又唔會。 係啦，咁所以每一個工種唔同嘅嚇，係譬如你啊，唔需要同客人去聯絡嘅咁樣，咁你可以真係偷多少時間瞓多一陣都唔定咁樣。第三咧就係個工作環境同嗰個叫做即係個氣氛啊！即係如果你仍然係坐喺床上面，嗱，佢咁講嘅，儘量唔好坐喺床上 真 嘅， 呢個真 係啦。因為坐下坐下，你上下上下咧又瞓翻，或者你個感覺咧唔係好似做嘢啊。最好就阿 Sarah 咁啦，即係正襟危坐，揾個書台正正經經坐喺度做，有電話或者有啲電腦你需要工作嘅工具，咁咧就會有翻個氣氛你去做嘢咯。 我仲有一個少少嘅 tips 嘅，我自己嘅啫，我就會係聽翻一啲嘅就係冇歌詞嘅音樂。其實有好多㗎，你只要上去有某啲嘅串流平台咧，佢會有一啲嘢嘅，就係話即係可能有啲音樂嘅，睇啲叫 background music。咁啲 background music 咧後邊嗰度襯住，千祈唔好有歌詞。跟住如果有歌詞嘅話，因為你就會入咗，冇錯，你就會入咗去另外一個故仔度㗎咯。咁佢就喺啲 background music 喺後邊嗰度襯住咧，可能係啲爵士樂啊，係一啲好輕音樂啊，就會令到你嗰個心情會比較輕鬆啲。其實有時我寫故仔仲要有一個好處嘅就係，咁啱嗰隻歌係啱啱我而家寫緊嗰個場口咧。你直头系声色艺味，所有嘅嘢你都会即刻嚟噶。有时我会突然间咁有啲灵感嘅， 冇错。 系啊， 我有时听到一首歌好中意咧，突然间都有个古仔飘出嚟。 会啊， 会 为嗰个古仔而作一首，系啊，作一个古仔咯。 不过唔知你觉唔觉得咧？有时喺闹市里边咧，如果你大家住嘅地方咧，系即系一打开窗就好多杂声啊、车声、人声、街市声，系会影响。如果你要 work from home 咧，其实系有少少影响嘅。 我唔得。 啊、因為你咪見到有啲人咧好型咁樣喺啲 coffee shop 嗰度喺嗰度做嘢、 哦， 你得唔得噶？ 我得， 我真係唔得。 係， 我會周圍周圍 騷擾 下 人。 唔係、我覺得好 efficient 嘅喎。如果坐喺度，譬如話叫杯咖啡。然後坐喺度兩個鐘、三個鐘， 冇影響你， 冇影響我， 冇影響 嘅 咩？ 聽嘢唔係好清楚 嘅， 呢個得啊，專心做嘢 啊。你會唔會係睇得唔係好清楚，同埋聽得唔係好清楚？所以你覺得係完全冇問題？ 唔係，嗰度應該係一個 coffee shop 嚟。 我知係 coffee shop， 但係問題就在於就係你又睇唔到，你又聽唔到，所以你喺度就喺個自己嘅世界裡面嘅話，係咁喺度翱翔。 佢叫做佢，你唔知佢叫五不清大師咩？聽唔清、睇唔清、諗唔清、做唔清、摸唔清， 總之逐人一個啦。 即係你係大師。就得啦， 五不清大师， 你得你啫。 咁所以即系各有各嘅选择啦。咁但我都同意嘅，即系有个音乐吓，又啱个氛围。无论做边个行业，我觉得如果老细容许吓，当然啦。如果你听住风骚快活开工嘅话咧，就唔好笑咁大声。如果 冇错， 喂，你做乜嘢咧？定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啦？ 仲有唔好饮嘢啊，喷到成个 mon 都系啦。咁就唔系几好意思啦。啊，喂，好啦，咁今日咧一样会有我哋嘅风骚食堂啊。 冇错， 系啊。 临近呢个新年咧，睇下昌哥教我哋啲咩啦？ 过年嘢。睇有啲咩好嘢食先。 啊，呢一排已经开始食紧嗰啲过年嘢啦， 系啊， 我已经煎紧萝卜糕啦。 我已收到我屋企人俾我嗰啲蜜糕、蜜糕咧，好开心。 我已经好担心啦。 系啊， 系啊，已经开始觉得 要减肥啦，咪开始。 唔系，已经系啊，未之前嘅话，我已经开始话减肥啦。但我而家已经暂时搁置呢个计划。 上身就食萝卜糕，下身就行紧嗰啲咩跑步机啊咁样，得唔得？同步 应该得， 踩走佢。哦，十点半听紧风骚快闻，先听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昨晚被划作受限区域强制检测，当局话截至今日凌晨0:30，2259人接受检测，当中有一个样本嘅检测结果仍在核实，其余居民嘅检测结果都系阴性。政府亦都喺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870户，当中46户喺过程中无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至今朝早7:40起，深水埗指明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铜锣湾有宠物店先后有职员同顾客确诊，亦都有仓鼠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指定批次的仓鼠需要人道处理。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副总监钟一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人道毁灭小动物同过往禽流感要杀鸡情况不一样，因为鸡不是宠物，而宠物同人建立了关系，这一点是难以忽略。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在同一个节目话，今次个案可能由于运嚟香港的几百或者过千只仓鼠在密集的环境下受到感染，如果他们在农场或者运输过程中受感染，会影响其他仓鼠都受感染。北京市过去一日新增2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病例，患者是一起住在丰台区的冷藏库搬运工人，每星期例行做核酸检测一次。两人分别表示在今个月6日和16日出现咳嗽症状，自行服用购买的感冒药，未有就医。昨日报告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呈阳性，已经转送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北京市又新增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患者住在朝阳区，近年11月到北京工作，今个月18日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寻日出现头痛和喉咙痛等的症状，诊断为确诊病例，继续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南韩单日新增660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28名患者不治，累积超过71万人确诊，6480人死亡。 防疫部门预计听日嘅单日新增确诊可能超过7000宗，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将会成为主要病毒株，到时社区医院亦都将会参与病毒检测同埋诊治工作。65岁以上人士会将会系优先进行核酸检测，确诊病例嘅隔离时间亦都会由10日缩短至7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1点，升414点，总成交金额60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7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4升17蚊，美团227.6系升13.2，融创中国10.4升9.8，友邦保险87.2升3.35，阿里巴巴128.8升4.6，快手89.65升5.9，恒生中国企业87.6升1.86，碧桂园服务47.65升5.15，中国平安63.3升1.9，盈富基金24.7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35，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1，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4点，升127点。港金报17,09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0.2美元，卖出1,8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排到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中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喺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比较慢车，车龙排到沙咀道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马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最好好好讲再见。如果喺地盘有高空坠物嘅话，咁就真系讲唔到再见啦。呢个可， 你讲得好啱啊，莫里师傅。所以咧，我就一定唔会将啲建筑物料摆喺楼边，仲已经铺好晒啲围网，限制住物件可能由棚架坠下嘅范围啦。 师芬啊，除咗 Ego 讲嗰啲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做啊？ 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侦案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免被坠下物件击伤，预防措施做齐唔夸张。我系 Ego 陈天傲。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喂，十点大八，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天气咧，天晴啊，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咧都系风势颇大，有雨。星期一和暖花咯，能见度较低。咁呢排咧呢个天气都系要猜测噶吓，每天早上都系要估一估啊，今日会开热定冻咧咁样吓。 所以咧又着得件衫， 冇错， 尽可攻退可守。好似你咁样几好啊，着件阿婆神褛。 系啊， 我仲有件长袖底衫喺里边啊。 哦，我唔想知 长袖底衫里边。好似熱咗啲少少咧， 所以我依家唔著阿婆神褛咯。 係咯，阿婆神褛咁咪擺咗喺後邊咯。 係啊， 好啦，咁啊講翻或者呢一排咧，我哋都成日同大家分享美食哦。 哇， 冇錯， 係咪因為同呢個 即係講不完啊？ 係啊，農曆年咧，我諗佢都有關嘅。咁大家都會覺得就既然係嘅，你會唔會覺得有促進經濟啊？ 梗係會啦， 使多咗錢啦，願意使多咗錢 啦， 因為好多旅行 啊 嘛。 係啊， 係啊，咁你賺咗錢嘅話，梗係要瞓噶啦，係咪啊 ，Danny？ 梗係啦，還大把錢。都使唔晒咁瞓啦， 我帮你呢样嘢，我帮到你，你俾啲我瞓啦。我最中意瞓人哋啲钱吓， 所以我觉得系开心啲嘅。例如就系使钱，你会好开心啦；食嘢你会好开心啦。咁你都会见到嘅就系期间限定有好多一啲新嘅菜式咧。大家会唔会去试噶？ 有啲我会去试嘅。 例如咧， 嗱，如果譬如我中意试新嘅猪肠粉嘅馅， 吓 有咩馅 啊？ 猪肠粉馅有咩？ 唔系啊，我去过试过去一间专系嗰啲点心专门店咧。 哦， 佢嗰啲豬腸粉咧，有啲我真係覺得古靈精怪。 平時我哋食嗰啲又叉燒啊、 叉燒啊、 牛肉啊， 係啦。咁佢試過有一個咧係魚片，我覺得幾好食 嘅。魚片好腥咯， 唔會啊， 都 係 用嗰啲汁啊。 係啊，佢裏邊好多葱啊、葱啊、姜啊咁樣樣嘅，同埋嗰啲魚片咧，我覺得好好食，好爽，好厚肉。 係邊種魚片啊？請問環魚片係 咪魚片面嗰啲面？ 係啊，環魚片， 環 魚片，即係魚肉嗰啲魚片，係好好食，我真係覺得好好食。後來佢又出咗一個叫做香腸豬腸粉，我就 香腸豬腸粉啊，即係熱狗嗰啲啊， 係啊，嗰啲叫雞肉腸嗰啲啊。 如果你咁講嘅話，其實即係可以將嗰啲平時我哋食嘅之後做，係 啊， 午餐肉豬腸粉 擺乜都得 嘅， 係啊。春雨腸粉都得噶啦喎， 得咩都得噶。 你咁樣你真係是但擺啲咩都得。 咁我諗佢亦都經歷過失敗啊， 佢有諗過嘅， 係啊，有啲真係推唔到出嚟。 但係都有啲堅力嘅， 係啊， 唔啲人唔中意嘅話，咪收翻咯。 係啊， 唔係 即係等於咧最出名嘅炸兩都係最初擺條油炸鬼，咁大家發覺好食，咁啊繼續成為一個菜啫嘛。 冇錯，咁其實當然你話講緊啲連鎖店嘅話，我發覺有時佢哋都會有期間限定，甚至乎佢就係因應住唔同嘅地方咧，會有一啲唔同嘅菜式。大家有冇留意噶？ 有， 例如咧就系我曾经去过呢个印度嘅麦当劳啦。喂，印度嘅麦当劳原来咧有啲嘢原来香港冇， 系啊系啊， 我一定啦， 系 啊， 我都有个泰国有间麦当劳又系香港冇 嘅 有啲。 系啊，我又试过去呢个泰国嘅麦当劳啦。我有个朋友咧就日日都食，我话你系咪傻噶？去到泰国咁多嘢嘅话，你竟然日日都帮衬麦当劳？佢话原来咧佢哋有一只特别嘅炸鸡。個炸雞，我炸佢香港都有啦，佢就唔係啊，嗰個汁咧係喺嗰度先 整，即係唔同。 冇錯，佢話係好好食嘅 泰國汁醬。 冇錯，泰國嘅汁醬，咁所以我覺得係幾得意嘅。好啦，咁而家要介紹俾大家嘅咧，就係有一個期間限定啦，就係大家都中唔中意食小籠包？ 中意， 中意， 我超 中 意， 超中意， 又 食 蟹粉啱唔啱？咁 我 覺得呢個已經係最 perfect 噶啦，你唔好就係搞啲奇奇怪怪嘅嘢，因為其實有某一間嘅連鎖店嘅話，其實就可以叫連鎖店喎， 可 以，因為開到係啊，即係系啊，好多地方都有嘅。咁其实当然啦，就咪大家就会觉得佢啲蟹粉小笼包啊，或者佢就即叫即包嘅小笼包啊，真系好犀利啦。仲有嘅就 系 佢个厨房嘅就 系 透明噶嘛，俾、 啊、 大家可以见到啲师傅喺里面， 几好 劲噶， 真系你会真系几好睇噶。 我会啊， 我都会几好睇噶， 系 啊，即 系 好似好认真咁样噶。 冇错， 佢哋都唔敢唔认真，因为你咪有人望住噶嘛。 系咯，都唔敢话即系包包下即系无端端咁样。 系啊，呢个系个鼻啊， 翻第二只文， 你做乜要咁望住我啫？ 冇，我就系见到你，我觉得你会咁做。 同埋佢唔望你，望我唔望我望你噶啦。 我望你， 因为 界人亡。我头先咧播紧播嘅新闻，我望一望佢做咩啊？咁望 边啊？ 我唯有答佢，因为你太靓仔啊，我忍唔住望。 咁又冇。 我望你做咩？你无端端咁紧张？ 你何必要呃佢啫？冇，因为其实佢成日做衰嘢嘛。咁有啲人望就做咩？你望住我啊？系啊，我射过界，你点解见到我射过界啊？咁样啊嘛。系啊， 作贼心虚， 冇错， 成语新解。 系啦，咁所以其实讲紧嘅就话喺日本嘅呢一间连锁店咧，就食呢个小笼包嘅，佢竟然咧就推出咗一个期间限定叫做士多啤梨小笼包，大家望望 将生果夹喺热辣辣嘅小笼包度，我见到啦，好奇怪啊！ 系 啦，我知啊， 好奇怪， 奇怪。 咁当然啦，咁有好多嘅就喺日本嗰度咧，即系自己本土嘅人啦，试过嘅时候就会觉得，因为呢个系个新春期间限定嚟嘅，过咗年就冇噶啦。咁啊就其实冇简单，就只不过系嗰个皮跟住里面塞一嚿士多啤梨。咁但系咧就究竟系限定甜嘅咧，系甜嘅， 甜嘅， 系啦，系甜嘅。我谂佢个汤应该就系平时佢哋嗰个 小笼包， 所以就系会可以咸咸甜甜，似你中意食嗰只咸汤圆啦。你咪话个汤圆里面你咪会酿嚿糖喺里面， 偏糖 嘅， 偏糖，偏糖啊！ 咁样咧就会有呢一种咁嘅感觉。咁当然食到嘅话，即系到底系点样嘅咧？日本网友食完之后就系话：喂，好似食紧热辣辣嘅就士多啤梨大福饼咁样。 嗯， 其实都系咁样啦，出边系糯米烟烟韧韧，而里面嘅咧就系咬落去就有唔同嘅嘢啦。大福饼我而家大家食过嘅就系里面都多数都系红豆馅啦，等等呢啲啦。咁我感觉觉得咧就系有啲人会觉得难以理解嘅，即系点解会觉得就系呢一间咁样嘅即系佢会谂到个咁样嘅菜式咯， 系 有啲怪咯，我觉得咁咯。大家点睇咧？ 诶，我 会唔会尝试咧？如果系你， 我唔会尝试，因为如果士多啤梨俾我感觉啲甜品啊、雪糕啊，即系开心嘢嚟， 冻嘅嘢嚟嘅，甚至乎 系啊系啊系啊。嗱，最多我苹果批、菠萝批、士多啤梨批，我最多接受。 菠萝批啊？ 菠萝批你未食过 啊？麦当劳 都 有 咩？有啊，芋头批都有啊，我好中意食。 最近定系以前啊？佢有时有啲限时限时啊嘛，出一阵嘅啫嘛，系啊， 好耐啦。菠萝批同埋苹果批，我最 即系随时都有嘅， 随时都有系啦吓。你只有个鼻哥就有啦。 小强介绍我嚟嘅， 冇 只有个鼻哥 系啊， 唔使俾钱啊， 妖，只系个鼻哥，我帮你夺啦。 你買俾我食啊！ 但係冇 問題，芋頭批我有食過， 係咁啦。 其實都係嗰啲味， 係啊。但係甜嘢我真係接受唔到。如果整落去嗰個小籠包，係啦， 甜嘢唔係接受唔到，不過甜入咗去鹹裏邊就有時就好奇咯啲味道。除咗部分啦，即係我講鹹肉粽加砂糖，因為細個學食咗啦嘛，習慣咗啦嘛。但如果唔習慣，你突然間又甜又鹹咧，好奇怪咯。 嗱，如果咁講法，你會唔會覺得個就係話鹹啊、甜啊嗰啲嘅嘢咧？其實都係因為你細個嘅时候接触过， 系 就觉得嘅就佢都唔 系 好得人惊啫， 系 嘅，或者系咪？因为系咁样噶嘛。有时细个嘅时候你接触过嘅，好可能我哋食惯皮蛋就会觉得哇好味啊，但系对外国人嚟讲就会觉得就点解你会咁啊？ 恐怖系啊，即系我细 黑色嘅， 我细个跟住我阿爷食龙虱，我都觉得可以接受噶。但系而家我谂翻，我就觉得嗱唔系啩咁样。但系我细个 龙虱鱼 OK 啊， 龙虱。即系曱甴，水曱甴，即系水曱甴，系啊！我细个阿爷成日买嚟食， 治屙夜尿噶。 我唔知治咩，但我净系觉得好得意咯。关 你咩事？ 我阿爷买 要开始屙夜尿。 我阿爷买一袋咁，跟住我话咩嚟？佢龙虱，咁我又试下咯。点 食啊？ 点 食啊？ 搣头搣翼搣晒啲手手脚脚，其实但水曱甴嚟嘅，即系曱甴嚟嘅。 生噶 定 熟 噶？唔系啦，炒熟晒嘅。喺铺头买嘅。 用下脑好唔好啊？ 喺铺头买，炒熟晒嘅。 低咗， 香港冇得卖噶啦，所以大家听完都唔使去谂啦，因为冇噶啦，而家冇。 哦，即系其实佢系炸咗成包，拎翻嚟俾你食。 系啦， 我知道内地有啲地方系咁样食嘅。 仲有，仲 有龙虱我就唔知有冇，但我食过嘅就系咩咧？佢可能炸茄子啦，总之咁乜嘢你攞去炸， 系啊系啊， 系啦，同埋或者系嗰啲松茸啦， 咁 其 实 一样味嘅啫，佢都系渗嗰啲可能系孜然， 都系 干 干脆脆， 干干脆脆， 淡淡地， 总之你一咬落去嗦嗦声嘅就 系 咁， 系就系咁咯。所以有时习惯就系咁咯吓。嗱，今日咧 捉啲翻嚟俾，其实你咪即系炸佢咯， 炸小强。 系啊， 你 龙虱啊嘛， 我有食紧 有夜尿嘅问题啊，你哋。 如果我有夜尿，系咪你炸你炸你身 體？我俾三隻手指你，冇问题，医好你就得啦。 我要手指公同埋手指尾。 喂，好啦，嗱，今日有个杰仔啊，好乖啊，听日系妈妈，即系今日咧，佢同我讲嘅系阿谭大眼啊，花名亦都系谭丽卿嘅七十大寿。疫情关系唔可以为佢庆祝啦，所以咧今日想透过呢个节目送上仔仔嘅祝福啊，希望妈妈咧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我都祝两位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叫声妈咪咧， 妈咪，爹哋， 喂，去嗰边自己攞个。 容易叫人哋爹哋妈咪。 世间漂泊，孤身仿似 心底里会是亲添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荫，有若明灯驱黑暗，念往昔祭祀魂，开解我赤子之心，为我脱厄运，怎边解我病困，更望神恩多指引，父母恩成万金，春晖草心推襟送暖，洗到情深，尽孝守本分，此生尽照父分，挂念慈亲悲不送暖，洗濯情深，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会是亲添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护荫，有若 望常情，母子情。在一间寺庙那里，有一位大师叫做爱察，一个出家人，一个改一个咁奇怪的名字。爱察那个察字就是水察那个察。原来这位大师未出家之前是一个猎人，专门在河边捉那些嘅水察。有一次被他捉到一只很大只的水察，他很开心，第一时间就剖开他那个身体，拿了他的皮毛，然后想想我要回去处理一下先，就将那只还未断气的水贼摆在草堆里面，想着夜晚再拿回他。傍晚时分，他回到原来的地方找不到他，跟着血迹一路行下行下，行到个洞穴里面，他伸个头去望下，吓，原来这个水贼翻嚟嘅原因就系因为有几只嗰啲 B B 水贼仲喺度食紧佢嘅奶啊！当然呢个妈妈已经死去多时，呢个猎人对呢一幕嘅情景身心有好大嘅震撼。佢冇谂过连动物都有呢种嘅母子情。临死啦，个皮毛已经俾人剥咗啦，仲谂住翻屋企要喂仔，惊自己个仔肚饿。谂到呢度，呢个猎人心生悲哀。跪咗喺度不停叩头，佢好惭愧，痛哭流涕，不停讲对唔住。可惜已经太迟啦，最后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为一位大师。佢唔再做打猎嘅人，佢将自己嘅名改做爱察，挂念呢一位妈妈。佢经常同好多人讲唔好杀生啊， 动物都有生命。他说我们的味觉由入口到喉咙只是十几公分的距离。过了个喉咙之后吃些什么其实你都感觉不到。何必为了个十几公分的享受要残杀这么多动物。人应该有慈悲之心，请别杀生。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云界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苦集已到，无知亦无得，已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旅伴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波耶波罗蜜多咒，即说咒。 心机艺人梅艳芳嘅呢个版本啊，仲有两分零钟到十一点钟。嗱，翻嚟咧，我哋爱好系列咁，好多朋友都有不同嘅选择啦。爱情咧个反面就未必定恨嘅，可以放下都得嘅。咁歌都系啦，好多歌咧，好多朋友睇法都唔同，即系爱与恨嘅歌有啲乜嘢咧？咁样譬如话头先咧，朋友有啲咧 suggest 咧，好心分手啦 ，Cecilia 话啦。咁另外咧就有 我想讲嘅，有啲系我真系拣咗， 真系拣咗， 我真系好开心。有两只， 我都系啊，我都系啊，有啲歌都撞咗我有一只， 唔知会唔会有撞啊？吓。 似梦迷离，我又唔知喎。呢位朋友佢似梦迷离， 不如咁样啊？你话埋俾我哋知啊，究竟你拣呢一只歌背后嘅故事系乜嘢？ 原因系乜嘢咧？ 因为你净系斋留一首歌咧，同埋就 系 有一啲朋友或者一个里面，我就太多心啦。 系啊， 一个留好多个咯。 就系因为佢多心， 所以就有爱与错啦，对与错啦。 系啦 ，OK。 另外 ，Kenny 咧就话齐秦嘅冬雨咁样。 不过亦都见到咧，就好多只高手在民间嘅，因为头先我哋讲嘅说话当中嘅话咧，咁啊有朋友咧。跟我哋讲啊，佢就话诶，头先咧，其实阿大佬所讲嘅嗰只咧，唔系水曱甴啦，佢话咧龙虱咧即系和味龙啊，同水曱甴系唔同嘅，甚至乎你讲嘅就系话你讲紧猪肠粉，猪肠粉咧系冇馅嘅，咁而肠粉先至系有馅嘅，咁啊就有好多嘅朋友嘅话咧都有一啲即系系长知识啊，多谢你哋， 多谢，我哋都希望系咁样，因为咧经常咧做节目有人一齐做咧最开心， 系啊，我哋识唔晒噶嘛啲嘢， 梗系， 所以就已经有一位即系自称嘅博士喺度。 佢识好多嘢噶，系啊， 但佢唔记得晒嘛。 系啊，佢个识系识字咯， 啱啊，识 个 识，但 系识不字空空不是识噶嘛。 系啊，我知你系流落喺亚马逊河噶嘛。 我记得约约出过呢个问题， 咩问题啊？出个 最长嘅河， 最长河啊嘛。 系啊， 系啊，亚马逊河其中一个选项。 系啦， 系，但你都知道系尼罗河啊。叻啊！唔系尼罗系嘛？ 梗唔系尼罗啦，亚马逊河啊！ 咁听日又睇下点，又听日又你又知唔知啦？系咪先？ 好紧张。其实揾题目咧，同埋谂答案都系好好玩嘅过程。 系，冇错，亦都考下自己嗰啲通识，系嘛？ 咁既然系咁嘅，不如你揾晒佢啊？ 好唔好啊？ 又 得 嘅，揾晒佢，好 唔好？不过听日你又知唔知之后，更加重点咧，就系听日马老师唔知又唱咩咧？ 哦， 上个礼拜就 隔 住口罩吹口琴啦。今次唔系隔住口罩吹喇叭。 其实我有谂过一样嘢嘅，点解你唔将你个口琴咧，即系塞落个口罩里面度吹咧？ 都提过。 系啊，即系其实你自己冇谂过啦，系咪？ 我听日就 系，以后都可以吹嘢噶，系咪啊？ 尼线除外嘅各条重铁线嘅班次，合共增加270班车，并会密切监察岁晚同农历新年假期期间嘅车务情况，有需要嘅时候会加派列车，以配合乘客嘅出行需求。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8点，升460点，总成交金额73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64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元升17.6，美团228.6升14.2，阿里巴巴129.4升5.2，快手88.8升5.05，融创中国10.42升9.6，友邦保险87.45升3.6，恒生中国企业87.74升2元，中国平安63.7升2.3，碧桂园服务48元升5.5，盈富基金24.74升5.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1，英镑10.617，瑞士法郎8.519，澳元5.64，加元6.235，新西兰元5.276，欧元8.849。每百日元对港元6.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4点，升127点。港金报1709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1.08美元，卖出184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爱好系列咧，正式开始啊！十一点啊，答如果少少啊，咁我哋今日一齐爱与恨的歌， 冇错。 咁我哋今日采取嘅方法咧，就唔系话边个播先啦，而系我哋逐个每一次决定， 系 就猜嘅吓， 冇错。 咁然之后就睇下边个出咗咧，下一个就唔可以再出佢只歌啦，亦都可能会撞到大家喺网上咧所讲出嘅歌曲嘅。 系啦，咁啊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喺Facebook 嗰度咧，就话俾我哋知究竟你想听啲咩歌，但系话埋俾我听嘅就 系 点解要拣呢一只歌先重点啊？ 俾一只歌就算啦， 俾只歌我哋嘅话就太容易啦， 系咪？ 好啦，我哋即刻嚟咯，好唔好？青春和交叉烧， 战 我赢咗， 你赢，你先， 即系我出先啊？ 梗系啊， 我赢咗出先 系 嘛？ 好， 咁我就先啦。 好， 有时你越爱嗰个人就越痛，但系越痛就越爱。有时痛都系一个爱情嘅指标，因为佢会令你觉得一生人里边点解净系挂住嗰个人？系咪因为爱得最深？我哋由《爱与痛的边缘》送俾你，王菲。 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 想再受伤。 王菲嘅《爱与痛的边缘》亦都系 Dixon 嘅选择吓，咁啊好感动啊！ 仲有系李苏玉啊吓，佢拣咗个迪克牛仔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系呢一只歌，但系佢就系呢一个系国语版嘅， 冇错冇错。 系啦， 好到你两位猜啦， 嚟啦，青春磨教叉烧包，青春磨教叉烧包，青春包。佢话呢个系包， 我阴你啊！呢啲叫做， 即系个口就话包，手就出剪。嗱，佢个思绪就 系 咁样。 系啦，好，青春磨教叉烧剪。好，我先。 好， 好啦，嗱，呢一首歌咧，其实咧，我个故事咧，同呢一只歌唔可以话系可以直接挂钩嘅关系。但系呢一首歌嘅话，亦都系可以俾我知道嘅，就系有一啲好资深嘅唱歌嘅朋友咧，其实佢哋真系张张都把把嚟嘅。话说咧，就系有一次，我咧就去呢一个嘅英国嗰度登台。咁同台嘅话当然有好多好多啲资深嘅朋友啦。以下落嚟嘅呢一位呢，我真係好多谢佢嘅。因为呢，我嗰次呢好不幸地呢，就係患上一个非常之重嘅感冒。咁但係因为喺登台你要唱歌，咁我就係失咗声。我係完全係要各位观众大家係咁样嘅声嘅。咁跟住呢，后来佢就好同我讲，佢就话，因为譬如可能我哋每个人要准备可能係半个钟头嘅表演节目啦，我冇可能啦。再加上一样嘢嘅就係，你咁样唱嘅话，其实台下啲观众都好受罪嘅，咁啊呢一位嘅前辈佢同我讲，佢就话不如咁样啦，我帮你帮轻下你，我帮你唱两只歌。咁原先咧，佢喺佢自己嘅歌 list 里面咧系冇包含呢一首歌嘅，但系咧佢竟然咧就因为佢要帮我再唱多两只歌嘅话咧，佢就出咗呢一首歌曲。佢唔单止唱，佢仲要一个小提琴可以咧，就系再拉一段咧，就系《梁祝》里面嘅一首嘅歌曲。呢一首我拣嚟嘅就系、是。 关正杰， 佢撞， 冇错， 撞咗你， 撞咗。 我讲紧嘅嗰一位系边一位呢、就系李隆基先生，我真系非常非常之多谢佢。咁佢就系一路唱紧呢一首嘅歌曲嘅时候嘅话，我发现我都觉得，哇，原来其实呢一啲好有中乐味道嘅歌曲，原来有一位咁有故事嘅人，佢把声亦都好雄厚。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佢唱咗呢一首歌曲，我觉得。我簡直就起曬雞皮，係咪 啊？ 同埋我覺得你講緊話，即係愛同埋恨嘅故事，點會少得就係梁祝之間嘅呢一個咁樣嘅、哇，能夠為對方化蝶嘅一個故事咧、所以今日揀嚟嘅有呢一首啦。我諗我應該講唔曬個前奏噶啦。 係啊，好長啊， 關正傑先生嘅呢一首《恨綿綿》 都係我嘅選擇之一啦。 所以就是在这里送给大家的有这一首的歌曲，它正是的就是梁祝的这一首的协奏曲的话，你一听的话，画面是完全所有的东西都会出来的，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的歌曲，好地，我觉得关正杰这首歌也都很贴题，希望大家喜欢，虽然你们没有选到。 为何世间两缘每多波折，总教美梦成泡影，情天片片倦。苍天外捉弄人，情缘上破灭，无奈困于茧中挣不脱。想化蝴蝶，冲开万千遍。情缘强中断时，痛苦不消说，可歌往事。留在脑海，梦中空入月。 不断翻作行事，千秋待清算。 淡淡的哀愁啊，渗在呢个歌曲里面，真的好的选择吓。 恨 绵绵，关正杰哥哥，好啦，十一点廿四分到啊，马老师啦， 嚟啦， 我今 系咪好惨咧？成手好牌到最后尾嘅时候，李伯哥有好多 蓝 咗， 你都扣俾我一只， 我都扣俾你一只啦。头先大佬都扣俾我三只啦。 但我 夸张啫，最多扣你两只啫。 冇啊，你扣咗我三只啊。 哎呀，王菲咧？ 唔系啊，同埋系王菲啦，同埋就系啲 opening 嘅时候嗰两只我都拣咗啊。系唔紧要，我有货。 我呢、這个呢、這个拣呢首歌咧，就系因为系一个关于我自己一个爱同埋恨嘅故事嚟。 关于你自己啊？ 系啊，我其实好少恨一个人嘅。你有冇试过恨嘅人啊？ 冇啊， 冇。 人哋恨我就有， 尤其是爱情，我觉得过咗就算，你仲记住嚟恨咧就好辛苦。 系啊，呢个真系好，我觉得好无谓。 呢个系你唯一恨嘅人。 系啊，又 点解啊？ 系啊，因为嗰阵时 因爱生恨。 系啦，因为嗰阵时我离开咗西贡，咁、我就屋企好多嘢嘅，因为西贡比较大，七百几尺，咁啊好多嘢。然后我去咗自闭，去咗深水埗一个好唐楼，好细嘅， 搬咗嗰度住， 系搬咗去嗰 度。哇，咁好落差大喎！你由西贡啲咁， 因为我想 清幽嘅， 要彻底割裂。 但系 深水埗，但你未出嚟系咪？ 未出， 但系你深水埗咁人流，即系咁旺盛，你 去啲，佢就系想换一个环境嘛。咁你就 系 你以往嘅就系一啲山清水秀嘅地方嘅话，就同你割裂，咪要去一啲咁样嘅好 extreme 嘅地方，系咪咁意思啊？ 啱， 我明白。 然后你谂下嗰个地方细到咧，我将啲餐台就摆喺度，然后啲凳叠咗上去，然后所有一箱箱嘢我都冇拆开嚟，好细，我净系得一张床。 你唔单止系自闭，我觉得有少自虐。 可能都系、 我哋有少少自虐噶，你觉得自己好惨啊，唔开心啊， 系啊，同埋佢亦都唔知嗰啲家私点样处理，是但啦，堆嘢就 点解你唔抌晒佢咧？ 我又唔，因为嗰阵时住得好新净，嗰啲嘢好新净嘅。于是嗰阵时，因为响啱啱离开电视台，就自己搞广告公司，识咗啲客户啊，圈中嘅人。咁嗰阵时咧有个女仔。头发长长，好型嗰啲嘢，其实我觉得真系唔系我。 似边个？即系似叶童嗰啲啊？ 嗯， 系啦，即系腰瘦瘦啊，又好嗲啊，嗰只。 OK。 啊，你知边种啦？咁佢一定唔系你嗰种。 头发长长已经 唔 系啦。 我都唔系长，头发长长， 高高瘦瘦啊，咁样好型，好型嗰啲嚟嘅。 咁嗰个系单立文嚟嘅咯，头发长长好型嗰啲，你 系 咪中意单立文 啊？ 系呢个系单立文， 定系 Blue Jeans 嗰啲啊？ 你中意 Blue Jeans 啊？ 我都知系个蓝战士。 系 蓝战士好似啲牌子，知唔知啊？ 你明 啊？仲系男人个男。咁咧，佢嗰时即系大家去下街咁相处下，好正常啫。咁跟住啊，几好倾。嗰阵时咧仲兴紧嗰啲卡拉 OK， 就 系、 是。 有個 open area 喺大廳唱 啊嘛， 我唔中意嘅， 我真係好唔中意，係啊，咁嗰陣時個女仔就同我講，佢話因為我嗰時都有做電台嘅廣台，咁佢話誒其實把聲真係好聽喎，好似鄭伊健， 哇唔係啊嘛，你俾幾多錢佢啊講呢個嘢？ 唔係佢唔係第一次講嘅啦，馬小強講過有人話佢似鄭伊健呢個講法，佢已經 brought up 咗兩次。 似鄭伊健啫，但把聲似咩？ 佢話把聲似， 係 啊， 佢樣似唐英年啊嘛，人哋話佢。 哦，係啊。哇，咁嘅混合體都幾難睇。 嗱，兩個都係。 两个分开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将佢夹埋一齐，就唐英年有啊， 唐英年把声， 喂，你叫唐英健咧，你好唔好？ 咁佢就想我同佢唱卡拉 OK 有一晚，因为大家都有时去 出 街啊， 因为唱卡拉 OK 都系一种情侣嘅节目嘅，唱下情歌 咁 样。 系啦，咁我 即系拍紧拖噶啦，叫做 系啦。 你自己 觉 得， 你觉得就 系咪 系 咯？ 系啊，系啊。咁佢叫我唱歌，我話唱咩歌？我真係唔識唱歌嘅。佢話我好想係直啊！我呢首歌就係直至消失天宇。地啊！我點解 你直至消失天宇？地粗口嚟噶，只係 剪咗一句，剪咗一句。天宇咩地咧？佢唔知啦，大家自己填啦嚇。係應該都唔係好嘢。 我哋啲消音啊，講 唔夠興講啊！佢而家挫住條氣，佢諗起嗰個女仔，佢挫住條氣。佢爭佢爭得好緊要。 咁我話我唔係爭，少少恨。跟住 唔係你恨一個人同爭一個人有乜分別啫？同埋我想聽嗱，其實只歌係懶得半播啦。咁你想唔使咁急好冇？因為都我唔想播半隻，但我想知道你恨佢乜嘢咧？你一路講落去啊！ 係咯，人哋嗌你唱卡拉 OK， 跟住佢唱， 我知啦，唱完佢冇俾錢，係咪咧？ 俾錢我 你恨佢唔俾錢？ 唔係冇， 你恨佢乜嘢？ 你繼續咯喎！ 你憑咩恨人？ 我有啊，跟住即係已經去過幾次街啦，大家幾開心啦。咁我亦都同 卡拉 OK 嗰晚你講完㗎啦， 未講完。咁佢又話係都要我同佢唱，因為佢話佢唔開心，我你咩唔開心啊？總之佢話做嘢唔開心啊咁啦，有啲客又麻煩啊，等等等等。佢又 即係工作上啫。 係啦，咁佢就叫我唱，我哋想聽咩歌啊？佢話不如你唱呢首歌俾我聽啊，可唔可以啊？咁我即係深呼吸，真係深呼吸。咁我話真係唔好聽喎，嗰陣時因為 你睇下你幾賤，你啲女朋友叫你唱你又唱， 唱 我哋喺個節目嗰度你又唔唱， 佢而家未唱， 我真係好難聽喎，我俾啊， 幾衰，你咁樣佢叫你唱你又唱， 喂唔緊要 Sarah， 唔好， 係啊， 一路播開咪佢要隔住唱好冇，賤住過嚟唱， 係咪先？你話你都唱過一次咯，點解唔怕唱啫？你就唱你自己 version 啦，直接燒天天雨地咯。你可以加我 你使唔使咁样啊？ 我点解唔使可以咁样啊？真系 要停一下。 科技唔好俾你花心。 系啊，系啊。继续，快啲，仲有三秒。 于是我就唱啦，好认真咁唱。当我唱咗两句咧，我发觉咧场面唔系好对路啦，啲人好似又咦我我咁。跟住我发觉佢去咗第二张台度，同啲男人度咦啊。 唔系啩？ 系真系。 哇，咁唔 俾。咦，你啲歌好有杀伤力，我都想听下。 系啊， 女朋友会第一时间走 咁样， 系 啊，即系如果系嘅，我一阵间你唱嘅时候，我可以走过第一台，系咪？ 英文台，就系英文， 英文台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昨晚被划作受限区域强制检测，当局话截至今日凌晨0:30，2259人接受检测，当中有一个样本检测结果仍在核实，其余居民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870户，当中46户在过程中无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至今朝早7:40起，深水埗指明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港铁将会加强农历新年大除夕列车服务，但不会提供通宵列车服务。港铁话，因应不少乘客预计会在今个月31号，即是农历年29。大除夕当日提早收工，将会加强当日下昼同晚上时段的列车服务，方便市民回家团年。 而鉴于新冠疫情的最新情况和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的安排，当日服务时间将会维持正常，不会提供通宵列车服务。港铁当日晚上的繁忙时间之前和之后的时段，将会加密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除外的各条重铁线的班次，合共增加270班车，并会密切监察岁晚和农历新年假期期间的车务情况，有需要的时候会加派列车，以配合乘客的出行需求。广东省人大会议在广州开幕，代省长王伟忠发表政府工作报告。他回顾去年工作的时候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4,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8%。东莞成为广东省第四个经济总量过万亿元的城市。王伟忠提到，广东省择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全力推动横琴和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稳健起步，强化和港澳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王伟忠说，疫情防控取得来之不易的成效，特别是深圳、珠海和中山正在全力处理零星散发的疫情。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30年来，双方政治互信牢不可破，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有效协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两国守望相助，携手应对，彰显风雨同舟的兄弟情谊。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白关系发展，愿同卢卡申科一起努力，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卢卡申科说，30年间白中关系从友好合作关系提升至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9点，升531点，总成交金额84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1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2，升18.6；美团229元，升14.6；阿里巴巴129.6，升5.4；友邦保险87.8，升3.95；快手89.1，升5.35；融创中国10.48，升1.02；中国平安63.95，升2.55；恒生中国企业87.94，升2.2；盈富基金24.8，升5.8；碧桂园服务47.7，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14.34，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9点，升206点。港金报17,100元，系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31美元，卖出1841.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咧，头先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仲系挤塞。重复多次咧，即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挤塞。大埔道去旺角近住加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呢一段嘅大埔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公主道去尖沙咀，近住御龙居嘅慢线咧，头先曾经有道路工程噶，咁呢个工程已经做完咗，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余振强纪念中学对出。就系公主道去尖沙咀，近住御龙居嘅慢线已经解封，车龙排到余振强纪念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机场、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嘅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系要留意啦，同埋保持谨慎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智医生， 中风的患者呢，如果他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呢，他会比起没有中风的病人多了二至三成的死亡率和这个严重的肺炎的风险的。我们都赞成中了风的病人应该要打疫苗的。我们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一个月至两至三月到呢，相对没有稳定呢，那可能是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那个疫情相对比较平和啦。那我觉得急性中完风咁可以等一等啦，情况比较稳定啦，血压啦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啦。咁记住喎，疫苗唔係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针再等多四礼拜第二针，再两个礼拜先有个效果嘅时候呢，其实可能六个礼拜喎。如果病情突然间恶化你先打你赶唔切囉。咁所以我觉得要居安思危呢，应该盡快接种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吓，咁啊爱好系列吓，十一点搭八爱好系列咧，头先阿马老师个古仔，我即刻咩都唔播，即刻交翻俾你先，因为你讲到咧喺呢个卡拉 OK 里边，你一展开金喉， 系啊，咁我就发觉咧嗰、那个即系、女朋友仔咧，已经唔知点解就去咗隔篱台，同啲男士喺度举杯畅饮， 但系系咪真系由你唱歌开始啊？ 我發覺啦，即係當我留意到嘅時候咧，佢已經去咗隔離一路嘻嘻哈哈，有啲男士 佢想表示佢唔識你嘅， 唔係 佢扮錯你。 嗱，佢到底原因係咩？我真係唔知道。但係佢其實就係啲咁 social 嘅人嚟嘅。 咁結果咧，你唱完歌佢冇翻嚟啊？ 跟住我開始唱啦，鼓起勇氣唱啦。跟住啲人話入啦咁樣，因為你會聽到下邊有啲聲喺度耳吟咁。我當然個心情已經係、 啊、你上埋台上面唱嘅， 梗係要啦。 咪就話喺大廳嘛。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好難受啊，嗰刻。同埋去到有幾個歌詞咧，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呢、這個我好深刻印象。佢 stay 嘅時候咧，佢活著不可親你，令我生如死嘅時候咧、我覺得咧，佢已經係忘記咗我喺台上面唱歌嗰度。 你使咩唱呢啲咁嘅歌曲啫？其實基本上你一開始唱，佢已經走咗，根本上佢已經佢唔看你在眼內啦。 然後當我唱到直至消失天與地咧、我就擺低個麥啦、我唔再唱啦。 跟住咧， 跟住我行翻落去啦，跟住 我 哋 想知後來佢同你， 然後佢突然間發覺，咦？ 唱完啦，好好听啊，咁样样， 即系佢冇听啦， 梗系冇听啦， 佢 hea 你咯， 系啊系啊，咁我就真系好唔开心，然后我就去咗厕所，再翻翻出嚟咧， 有冇喊啊？入厕所？ 冇冇冇， 哦，你厕所开晒哦，只不过系咩啫？ 洗手 啫，系啦，洗个手，洗个面，同自己讲冇事。 系啦，咁行翻出去，其实咧话我话都好夜啦，我好似有啲唔舒服，又系嗰啲老土嘢啦，我走先。你慢慢玩啦，我埋个单啦，你慢慢玩啦。 其实好嘢，即系都走。 其实佢都冇理佢，可能仲有隔篱台饮紧酒啊。 我觉得你唔应该唱呢只歌，你应该唱嘅就系自作多情。 佢要我唱呢首歌。 唔系啊，我觉得其实成件事我听落去嘅话，我已经知道系你自己自作多情。 根本佢冇中意过你。 系啊，佢根本就冇中意过你。 自作揾个人陪佢卡拉 OK 啫。 你点解有啲咩嘢？你觉得佢中意你啊？ 我去啊街啊拖手啊，即系嗰啲嘢啦。 咁唔系代表系中意你咯。 我唔系一个咁随便嘅人嚟噶嘛。 佢系啊嘛， 你会唔会？ 佢系啊嘛。 啊系，你呢句说话啱。 你会陪著郑伊健一齐唱啊？ 我唔会啊。 咁交俾佢噶咯。 我交俾佢，唔该。 谁曾路过此事？我知生有好意义。谁仍令我恋一辈子，结局即使注定难合意。愿你虽离开，愿你都能知，情未变改，一心不会两意。就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相依。死活着不可亲你，令我生如死。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死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 翻嚟啊！你唔好去隔篱台啊！你唔可以同啲男人倾偈噶。 饮茶饮唔好嘢。 你到底有冇当呢只四眼龟在眼内？讲 嗰晚，马老师嘅心一路喺度淌血。一个月流一次血真系惨。 你知唔知啊？嗰次咧，我谂住咧，即系唱完卡拉 OK 之后咧，可能仲去 VV Vet Vet 咁嘅。我特登着咗一件蓝色嘅皮褛西装。 蓝色嘅皮褛， 咁我特过梗系扮识你啦。 你喺殡仪馆买噶？ 蓝色啊，不如攞去烧啦。 剩太多神气，和下半身当中需要有你。但这些黄昏，但这些神迹。 听到呢度，我突然觉得呢个女仔咁样做系有原因。我同情佢多过同情马老师。你有冇试过陪一个着蓝色皮褛、戴眼镜 bling bling 嘅人出街？跟住唱歌嘅时候又唱到鬼脸咁声，证明佢真系殡仪馆嚟。好啦， 你唱一两句啊！你唱一两句俾我哋觉得嘅就系话，人哋会唔会真系过隔篱台啊？嗱，如果你真系唱得难听嘅话，我应承你，我过英文台。 我过中啊一台， 你过一台好冇？ 我搵个歌词 出嚟，嚟，你真系唱几句？ 天与地， 你又喺后边搵我。一句都唔好俾佢 出，冧台啊！肥又话冧台啊，冧台啊！ 我跟啲高层， 跟中段讲， 高层冲啦！ 继续继续， 唔得啦！ 望住张歌词啊， 就 stay 喺嗰度啊！嚟嚟嚟 ，stay 啊！ 睇住睇住。 我俾你唱，我叫郑伊健收口，你做乜停？你做乜窒窒？你做乜窒妹啊？你做乜窒妹啊？我交晒俾你唱，你做乜无端端窒妹啊？ 系成为过去，成为过去啦。 好啦，连肥友都叫你唔好唱嘅话，你就听下人讲。 系啊， 听 肥友。肥友包容度好高噶，佢都顶唔顺。 佢喺隔篱啊，佢都顶唔顺啊。 系佢真系过台咯， 真系过台。 系 啦， 好多人转埋台添啊。 系咯， 好，到我呢啦，要同我啦。 青山无家小姐，青山无家小姐。 好， 你先。 好，咁其实我又讲到啦，就话今次我哋嘅主题嘅话咧，一系咧就恨啊嘛，咁啊一系就系爱啦，所以咧我跟住我拣你呢首歌，嗰句同爱有关嘅。 系，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爱咧呢一样嘢系好微妙嘅。你点样去解释呢一样嘢？其实系一种感觉嚟嘅。咁我就最近咧睇咗有一个有关于嘅就系、是、教宗，佢所讲嘅就系有几个唔同嘅一个主题。佢首先第一个咧想 touch 嘅就系爱啦。我觉得佢呢句说话嘅话，我觉得系好打动我个心嘅。佢话爱其实真系好简单，你唔能够可以一言两语可以去解释到。但系乜嘢系真爱咧？就系、是、无条件嘅就系、是、真爱啦、 嗯。 好似呢首歌曲咁样嘅话，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啫。送俾大家嘅有陶喆嘅《爱很简单》，嚟吧。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月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 What? 简单啊，有陶喆呢首歌，咁时间关系咧，咁就差唔多啦。去到呢个时候咧，就送上我嘅歌曲啦。其实咧，爱情咧，反面咧未必系恨嘅，但系起码咧，就算唔系恨咧，都系痛嘅。所以咧，最近呢首歌啊，马老师突然间中意叫心痛啲感觉啊，即系个心即系揦住揦住，好似呢一首歌所讲嘅，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呢、這个歌有中广东话版同埋呢个国语版本，今日拣嚟嘅就系国语嘅版本。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唱嘅朋友系王杰叶欢。 既然系咁嘅话，其实系咪应该要睇下医生咧？ 睇下系咪 心口揦住痛嘅时候嘅话， 使唔使通波仔咧？好大家利是， 唔系咩？ 系噶， 痛可以好大件 事。唔好忍，唔好忍，唔好委屈己。 同你有我，我拥有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不像从前，不谈未来，我为谁等待？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仲有五分钟到十二点钟，交俾阿马老师介绍佢嘅呢首歌啦。 其实咧，我呢首歌都要解释点解大佬个心会痛嘅吓，呢、个歌名等间就会知噶啦。我记得咧，我去到尽地一煲嘅时候咧，头先搬咗 个 心水 啊，系咪仲系嗰个啊？ 即系咪头先一个？即系搬咗深水埗。 嗰几年之后咧，然后有一日咧， 你一路住喺深水埗几年啊？ 年零啫，年零啫，跟住好快已經走啦，因為我覺得我要出翻嚟啦，唔可以再係咁樣樣啦。咁有一次咧，我哋同成班朋友去咗深圳玩，嗰陣時好興嘅，然後又好興去洗頭剪頭髮。 點解講英文啊？無端端 ，Juno 有咩？ 佢 係啊， 聽到 佢 就 華陽集住， 好興 嘅 咪 Juno。 佢陽水，佢以前係陽水，係啊，飲陽水大噶嘛 個袋， 冇穿。 饮羊水大 咁啊，去羊水头剪头发，跟住咧我剪下咧，我又同嗰个人讲，全部帮我铲晒佢。 突然之間有個諗法， 係啊，就是、跟住突然間鏡後面見到有啲朋友咧，突然間彈翻轉頭，另外你做乜嘢啊？ 嗯， 因為佢就係一路鏟，好爽，我真係覺得好爽。嗯、 有冇鏟埋格粒嘅？ 冇， 係咯，所有個毛嘅地方，你 反正 係 啦，一次過啦， 係啊，啲眼 毛 啊， 即係鼻毛啊，咁鏟曬咯。 鏟完之後咧，我覺得好舒服，好爽，因為真係好短、嗯。我記得嗰陣時唔知一 mm 定兩 mm， 然後有一日我翻去我屋企我阿媽嗰度， 其實嗰時候都好興嘅，原來 係啊，我知道啊。你記唔記得做 show 嗰陣時，我咪就係嗰啲陸軍裝 做咩 show 啊？ 係啊，咩 show 啊？我唔記得啦，我唔記得。 係啦，咁就有一日翻去我屋企，我阿媽嗰度啦，因為住屋村。 阿媽唔認得你， 打開 大師你揾邊位啊？ 跟住貧僧， 貧僧叫做外色， 因為我又曬到口白白。 哇，好正喎、啊！跟 住有個我見到我老豆出嚟，突然喺度， 唔好諗佢係俾陌生人。 係跟住，咦唔見咗嘅，跟住爆翻到大霧。 哦，真係唔認得你啊！ 佢真係唔認得我。 係 啊，咁、啊嗯、我又覺得， 咁、嗯、你唔好爽啊？ 好爽， 轉身就走啦，係咪？ 已經去到我要嘅嘢啦， 系啦，即系已经冇人认得我自己，连我自己都唔认得自己啊！ 其实可能系咪去咗屋企嗰度？ 施主放下吧， 系啦，呢支 所以呢首叫咩歌？ 千支针刺在 心， 撞咗我一只， 系咪 啊？系啊，第三只就系呢只啦。 好奇怪啊，点解？ 系啊，我觉得好爽啊！ 咁你嘅心痛唔痛啊？而家 唔痛啦。 OK， 支针掹咗啦， 掹咗。 你何故牵走了我的一？火心更何故竟不顾已行，还令我的爱仿似在泥里陷，爱人你何残忍，你何故不问问，你何故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意，怎相信人？一颗心，一颗心插着针，他的痛苦有谁恨？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心爱凝着的血尽变泪痕，我还要装作我不打紧，我还要装作更开心，谁料我的快乐只是迷阵，怎变珠泪上针？ 林子祥嘅呢只千支针刺在心啊！时间差唔多去到十二点钟，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61%。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风 show 范围咧，最后一个钟头就会有乜嘢呢？就系有风 show 食堂。 冇错啦，诶，你嗰啲千支针嘅话，其实系咪啲眼挑针啊？ 一颗心，一颗心插着针，他的痛苦有谁 怜？听紧云染金针啊！拿去煮啦，好唔好？你发达啦，马老师。 我估系先学习。 毫无同情心啊！我都冇嚟真系。 党倒戈加入工党阵营，在野工党党魁司纪贤质疑约翰逊声称唔知道有关活动系聚会嘅解释系荒谬同不可信。英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大约20名保守党议员计划去信约翰逊表达不信任，若果达到54人的门槛，就能够启动不信任动议。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食堂又有我哋三个，我系梁继章， 马小强， 仲有 叶世昌。Yeah. 嗱，昌哥年近岁晚啊，好多咧都有啲团年啊。 我哋想问人借钱添啦，昌哥年近岁晚啦，度住少少。年近岁 通常年近岁晚系追还钱噶。 年近岁 哇，你哋咁差嘅、 啊、 你哋 啲有钱嗰啲啊，昌哥嗱，年近岁晚度住少少使用啊。系嘅，呢、這个真系新年咧，好多时咧，即、就、系、是、一家大细吓，即系。好正好啱， 系啊，亲朋戚友一齐食饭啦，你知啦。但系咧，过去咧，总系斩下鸡啊、烧味啊，我想有啲特色啲，近年好兴食 大肉噶啦， 系啊，好兴食盘菜，但系越嚟越贵啊，四个人咧，起码1000蚊一盘啊， 要噶要噶。 有冇啲即系家庭版，我哋即系可以亲自落厨试下咧？ 咁你想几多钱先叫贵咧？阿马大爷， 900， 两皮嘢好冇，2蚊好冇，盘菜。真係好多嘢食啊嘛，係咪先？即 係係 貴嘅，但係我又覺得咁除非你咁買啲好 cheap 嗰啲盤菜啦 ，cheap 就唔好買， 淨係得魚蛋啊，可能啊， 豬皮 得幾條菜，豬皮咁， 係咁都係個。我哋今日都係咁樣嘅啫喎。 啊，咁啊，今日整個家庭版嘅盤菜， 係啦，係啦， 請教昌哥。 咁啊，家庭版咧，我哋簡化少少，但係其實我哋日常譬如餐廳賣緊盤菜都有啲主料係呢啲嘅，咁可能佢新進版就會擺啲龍蝦。擺啲鮑魚啊，令到價錢消費高啲啦， 冇錯。 咁我哋今日咧就簡單啲， 四人嘅， 係啦， 四人份， 四人份到啦。咁我哋豬皮啦，就好似阿 Michael 講啦，豬皮咁我買15至20蚊到啦，芋頭就買一斤，如果大頭嗰啲啊，大頭斤幾一隻會比較適合啲。 嗯， 發菜少許啦。咁啊，滷水腩肉咧呢、這個就隨個人喜好啦，因為我呢啲係去燒臘鋪斬嘅，咁啊、可能我會斬半隻雞、半隻鵝， 哦，係啦，然後翻嚟就放 腩啲腩肉，係啦、哦，所謂簡易版就係我哋盡量少啲功夫。 你個滷水腩肉即係乜嘢啊？ 滷水腩肉咧，可能你去燒臘鋪，佢有啲係滷水嘅，就唔係炸嘅，咁啊，即係可能我哋過往食嘅傳統燒臘咧就係脆皮。 系啊，脆皮燒豬啊嘛，系。 咁佢有啲咧，而家係好似露咗水咁， 啡色嘅。 係啦，有啲超市咧，佢就會切咗片嘅，啡啡地色，露水形狀。 OK， 明白。 但係如果唔用傳統嘅，係咪有咩特別原因嘅？ 其實咧，因為傳統咧，我哋當然係食翻嗰個口感啦。 第一浸就淋曬係嘛？ 係啦，一浸就淋咗啦。咁但係咧，傳統我就建議係，我啊中意食嗰個鹹香。同埋食翻佢嘅脆皮口感，咁呢、 okay. 個咧我哋會落去煲嘅時候咧，我就中意睇啦，食翻啲腩肉就 OK 啦。 Okay. 好，明白。 咁就買啲腩肉啦，大約6兩啦，你中意切片又得，切件又得。咁啊，白蘿蔔一條，枝竹就一包。咁啊，浸發咗嘅冬菇咧就8至10粒啦。圓粒嘅柱蒲即係搖柱蒲咧， 成粒。 係啦，乾搖柱就8粒到啦。咁啊，我都會買啲魚蛋啊、魚片啊，咁呢啲都係6至8粒。咁冬筍啦，啱啱嗰啲燒鵝啦、貴妃雞啦，即係市面好多又買，你中意買1/4隻又得，半隻又得。 總之買現成啦，嗬。 係啦，嗰啲方便。 幾方便。 係啦，咁啊，所以好適合家中做嘅。咁我會搭啲海鮮啦，譬如海蝦，咁就咁當然有啲菜啦，西蘭花啊，同埋我會買啲豬手。 莲藕片。 豬手是什么买 生的 生的 、okay。 豬手和豬腳有什么分别、啊、 其实呢豬手呢個肉就 跟你有什么分别你是豬頭豬手豬頭有什么分别豬頭 豬手豬腳 有分别的吗 有分别 有啦 豬手呢如果我們 嗌我扮豬頭我問 佢我們嗌豬手呢如果佢前面那裡就會冷夠肉的、嗯、其實你問我呢只是講佢爭手和腳是沒有分别的、 嗯、 但是腳呢就不會有后面愣住嗰大嗰嚿肉，但系猪手就会啦。 哦，佢系啊，好食嘅，好食。 嗯，咁就系啦。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净系炆一个猪手，咁、嗯、剩翻个汁之后咧，加翻少少汤落去咧，就做到呢个盘菜噶啦。 哦，明白啦。嗯， 咁就我哋讲一讲食材点样去处理啦。 好， 芋头洗净去皮切件啦。咁就建议系两只手指嘅长度宽度啦。咁啊，方便我哋摆落煲。咁、嗯、啊，唔建議切太薄，因為我哋煲嘅時候咧，好容易會爛嘅，係啦，會散嘅。咁啊，冬菇就去定。咁咧有個小 tips 就係、是、咧，有時啲人話啊，洗完嗰啲冬菇，好似洗極都唔乾淨，佢裏邊仲有啲嘢黐住。咁咧，其實我哋去咗定之後咧，我哋可以揸啲生粉落去嘅。 嗯， 生粉咧，佢嗰個吸收力好強嘅。跟住咧，我哋揸完生粉咧， 再揾水沖， 係啦，一沖你會好明顯噶。你所謂嘅洗乾淨，其實嗰啲黑色嘢先出曬嚟。 喂，咁啊，小貴，你平時沖涼都可以考慮一下喎。 我啲生粉出咗佢啊， 揸下自己，跟住一沖，啊，啲污糟嘢走曬。 我要好多生粉嘅喎，我唔同你喎， 成袋倒落去。 你啲湯匙生粉夠，我要成包。 我哋好無謂啊， 出曬嚟啊，嗰啲嘢 污糟嘢出曬嚟， 你啲污糟嘢出嚟， 我成個人都係污糟嘢啦。好，继续。 好啦，咁啊，枝竹咧用热水浸至软身啦。 呢啲系咩枝竹啊？用 呢啲咧， 一 枝竹就会热 天花。 唔系啊，咩枝竹有好多种嘅咩？ 有好多种 嘅。有其实市面咧就有啲系炸好咗一包嘅。 系。 咁啊，我觉得如果简化版就买嗰啲就 OK 噶啦。 炸 翻嚟 枝竹。 系啦，浸一浸水啦，跟住改一件件。 炸你枝竹啊？知唔知啊？ 唔知。 咁啊，系啦。莲藕又系洗净切细件备用啦。咁冬笋咧，其实随个人喜好嘅，有啲人觉得笋好，系啦，有啲觉得唔中意食笋嘅。 毒啊！我发嘅喎。 系咩？ 我惊含脓。 咁啊，你已经系毒男啦，唔好再毒啦，再毒 唔好啊！你都系啊。 咁啊，西兰花就好似我哋平时炒菜咁，改翻细件啦。咁呢个咧，我就先焯咗水先嘅，焯咗个西兰花，跟住过冷河备用嘅。跟住白萝卜就去皮滚刀改件， 而家啲白萝卜靓咯， 系而家正， 好正白萝卜， 好甜 脆， 好食，好好食。咁啊，滚刀嘅意思就系我哋扒咗皮之后咧，一路切，一路转住，一路切，咁佢就会一楷楷，不规则咁样，但系又大大件咁样噶啦。 嗯， 咁就摇柱普浸一晚水啦，我见 一晚啊， 要嘅要噶， 但系啲水要翻噶嘛？ 水要翻，我哋连埋一齐落去，等埋落一齐炆猪手，唔好嘥啊！咁啊，发菜就其实我用热水加啲姜葱、绍酒、盐浸嘅。咁佢因为佢会食咗落去，佢会变咗酱身嘅。咁就可以加翻少少食用油啦，令到咧嗰个发菜咧冇咁旱身，会滑身啲嘅。 阿昌哥，想问下咧，睇翻你所有咧，我突然间谂啊，如果中意食菜嘅嗱，你可以为西兰花嘅，但我想落一啲叫唐山菜啊， 唐山菜可以， 嗰啲 正啊， 可以。但我就建议咧，你煲咗呢煲嘢整咗先，跟住食咁上下，跟住慢慢 淋晒 啦， 又 慢 焯晒， 慢慢焯就 OK 啦。 好啦，点 系啦？咁啊，食材我哋就准备好晒啦。跟住我哋讲紧点样制作啦。 好， 咁我哋先烧热水，咁就系焯咗虾先。嗱，呢煲水好紧要，我哋一次过焯晒咁多样嘢，所以要分先后次序嘅。 我想问呢个海中虾咧，系咪即系冰鲜嗰啲啊？定街市嗰啲啊？ 真系街市系啦。 但系你系海虾定系基围虾？ 海虾，海虾 唔爱基围虾， 系唔爱基围虾。咁佢当然啦，如果我哋想节俭啲，用基围虾都 OK 嘅。咁因为海 俭啲 系啊，唔系啊，差好远 噶， 差好远 啊！你知唔知噶？海中虾百几噶， 系啊系啊， 差唔多 double 啊。 咁咧，其实我中意海中虾就我中意佢虾有啲高啦，即系个虾头有啲高啦。同埋咧，其实海虾嗰啲壳硬身啲嘅，我觉得个鲜甜味 系 好啲嘅。 系 啊，虾壳其实好香。 咁啊，我哋烧一热水先啦。我嗱先焯呢个虾， 焯熟 系啦。跟住捞起，跟住就焯呢个猪皮、鱼蛋同鱼片， 又系用嗰煲水。 系啦，用翻嗰煲水， 即系逐样焯熟佢，然后隔翻起， 系啦， 备用。 咁猪皮、鱼蛋、鱼片其实一齐焯都 OK 嘅，佢同一科嘢嚟嘅，所以影响唔大。 同一科嘢系。 咁啊，最尾咧，我哋就系焯个花菇啦。 花菇我哋洗乾淨咗啦嘛，所以唔污糟噶啦。我哋灼一灼佢，咁完成曬所有灼埋花菇嘅時候咧，撈起咗啦。我哋加少少白醋， 白醋 係啦，先灼個豬手， 都係同一煲水， 係啦。咁好啦，灼完豬手咧，跟住後屘我哋 灼幾耐啊，昌哥？ 其實我哋撒一撒白醋咧，主要係去嗰個酥味， 哦， 同埋令到 飛水， 係啦，拖拖水。咁、我哋撈翻起咧，我哋因為白醋灼過，所以我哋要洗一洗啲豬手嘅。 嗯， 咁咧跟住咧，我哋完成曬啦。咁豬手咧，我哋就話今日淨係炆一樣嘢啫，就係、是、 豬手， 係啦。豬手咧就落南乳兩件啦，腐乳三轉啦， 又落南乳又落腐乳啊， 好鹹，好香， 好香， 好香嘅，好香， 哦 ，OK， 唔會鹹嘅。咁當然啦，我哋要睇翻我哋用幾多個水去煲，同埋我哋煲幾多嘅豬手啦。咁就係落南乳啦、腐乳啦，蠔油就兩至三湯匙，糖就 1.5 湯匙，鹽就一茶匙，片糖咧就一片嘅， 片糖喎， 係啦，片糖佢嗰啲甜咧係潤甜嘅， 嗯。 咁啊，清水過面到啦，咁我唔係過面多少少，應該話多一次手指到啦。咁我哋咧就煲廿五分鐘，咁啊煲到廿五分鐘之後咧，其實我哋大火煲起嘅，跟住轉細火煲廿五分鐘。咁其實豬手未夠淋噶嘛，呢個時候咧，因為花菇咧都係雖然浸咗水。浸發咗嘅，其實我哋抌埋落去一齊煲，等佢入味。咁啊，呢個時候煲咗廿五分鐘之後咧，加埋啲花菇啊、筍啊、白蘿蔔啊、蓮藕片啊， 再煲 多20分鐘。 即係正正咧，就係加埋咧，就45分鐘。係 啦， 對唔住啊，昌哥，我想即係搞清楚呢樣先。你呢、這個即係啲水浸過嗰個豬手咧，係啊，啲水浸唔係頭先撒蝦嗰啲啦 嘛。撒嘢嗰個係撒完豬手已經係冇噶啦， 倒咗去抌咗。係 啦，倒咗佢噶啦。咁呢個咧炆豬手係清水嚟嘅啫， 係 啦，另外新嘅水係啦，可能我講得唔清楚， 唔係我蠢嘅， 唔係問清楚好啊，即係用翻原兜嘅， 係啊，就賴你。 好啦，咁啊再煲，總之係煲45分鐘啦。 係啦，係啦，前後45分鐘。咁其實咧20分鐘足夠令到嗰啲食材入味同淋同埋出味㗎啦。 正喎。 咁啊跟住後屘我哋煲20分鐘之後咧，其實我就撈起曬㗎啦。咁啊，將所有食材咧就放喺煲。咩叫所有食材咧？就係、是、我哋嗰啲芋頭啊、豬皮啊、魚蛋啊、魚片啊，擺曬底先。跟住咧就執翻啲靚啲啦，跟住豬手啊、西蘭花啊、蓮藕啊、蘿蔔啊、冬菇啊、冬筍啊，係啊，啲蝦啊就擺翻上面。咁呢個時候咧，正常嘅情況我哋係個汁唔夠嘅，因為我哋煲咗，正常會收濃咗噶嘛。咁咧，我哋所以用翻嗰個汁，再加翻啲水。咁我哋加水嘅情況咧，就要睇我哋個煲有幾大啦。咁加完水之後咧，就好似你啱啱講啦，咦有南乳腐乳會唔會鹹噶？其實咧，我哋如果用翻啱啱嗰個未煲豬手咧，嗰、那個水分咧都唔會鹹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再次二次加水，令到個煲真係滿啊，我哋一定要煲住食噶嘛呢、這個嘢。咁所以咧，我哋就建議你落曬所有食材落嗰個汁，我諗應該都係爭一碗半嘅水差唔多噶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輕輕再調味咯。如果覺得啊，試完好似淡一啲，其實落少少生抽，或者落多少少蠔油，咁就 OK 噶啦。 即係加翻個汁，因為你煲住嚇，如果唔係啲水冇曬噶 啦。 OK， 咁呢？ 啊，昌哥又請教你啦。你呢度個豬手咧，其實係原隻嚟嘅係嘛？ 碎嘅， 碎哦，即係唔係明白啦？咁明白啦。咁另外咧，我就想啦，如果即係我自己本身屋企幾有錢嘅，我加鮑魚落去得唔得？ 得，鮑魚得。 你有乜好笑啫？你唔兴 啊？唔系我羡慕你啊！我 开心有啲咁嘅朋友， 而开心，我沾沾自喜啊！我系话俾人听，喂，你知唔知我识个朋友好有钱噶？系咁咯，即系咁啫。 其实 OK 嘅 ，OK 嘅， 即系自己呢度个底就系呢啲嘢啦。你自己加咩都得啦。 系啦，加咩都得，好似我哋话龙虾啊、鲍鱼啊、花胶啊都可以一样做法。 好味喎！ 咁鲍鱼有钱朋友啊，鲍鱼唔够正啊，你加埋鲍鱼叉落去仲正。 一定爆 鲍鱼有几襟人？鲍鱼叉到嘅， 张哥啊，个鲍鱼叉点样处理啊？ 鲍鱼叉到嘅， 我知点样处理 啊？你成块面都鲍鱼叉咁样，唉，真系有钱。 哎嗱。就嚟過年啦，唔准你講埋呢啲嘢啊！ 過年過得啲嘢咁咩？ 唔講得呢啲嘢， 你爹哋話㗎，真係。咁呢個咧真係好正嚇，不過如果俾我咧，我懶啊，我寧願走去買。 現成豬皮，即係有現成豬手嘅，即係嗰啲咪牛腩面啊嗰啲地方咪有豬手嘅、 啊， 不過都係一間間，有啲咧佢嗰啲豬手都係炆得唔夠腍， 係 食落去咧硬骨骨嘅成 嚿。其實豬手一咬我覺得唔好食。如果用你嘅做法都可以嘅、 啊， 即係我哋好多嘢都係現成啦，當唔炆嘅情況。 嗱、啊，即係阿昌哥，我搶住啊！即係我直情懶到咧，直情去嗰啲車仔面嗰度買魚蛋啊、豬皮啊、蘿蔔。 你不如直情叫個盤菜翻嚟。我都唔使叫啦，系得个鲍鱼铲啫，真系。 你叫我盘仔 骨啊烂，盘都唔使添啦，食都唔使嘅，帮你食埋。 系啦，咁我简化啲啦，即系譬如好似啱啱讲，我哋猪手喂唔想炆，炆都唔想炆啦。咁基本上其实啱啱以上嘅食材咧，连猪手都去买，但系你唔惊唔够淋嘅情况啊？咁其实我哋净系买晒所有食材，跟住落嗰个煲。跟住咧，我哋就係教個汁，教翻個南乳汁啦。跟住其實喺嗰度煲大約廿五分鐘。咁豬手一定淋，同埋芋頭都開始熟。 係，我都覺得係嘅。 係啦， 即係現成 最簡單嘅呢個，最簡單 mix 咗佢成為一個嘅盤菜， 即係盤菜 DIY， 冇錯啦。咁你第一時 盤菜意思就係即係多嘢食，好豐盛，同埋要一班人啊，一家人去坐埋聚埋一齊。 冇錯嚇， 我比較孤獨啊，我自己一個人食， 一個人食一盤啊， 炒都冇問題。鮑魚我食 ，OK。好，今日多謝曬昌哥，唔該曬，下次見，拜拜。 拜拜。 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却怯薄。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 用咗嘅呢首辛苦你了，12:29，唔该晒昌哥吓，希望大家食个靓靓盘菜，过个开心心嘅农历新年。翻嚟我哋会有 Dr. Eric 同埋一间嘅即安剧啊。 多么想跟我说在镜里，其实可是你。多么想讲声辛苦你了，为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宣布，全港中学需要在下星期一或者之前暂停面授课堂和所有校内活动，直至学校农历新年假期。至于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亦都即是补习学校，就暂停所有级别的面授课堂至二月七号。发言人说，由于目前正是处于准备应届中学文凭考试的关键时刻，中学可以在严谨防疫措施下安排中六学生回校进行最多半日必要的学习和评核活动。而在暂停面授课堂期间，学校会弹性运用不同的教学模式教学，让学生持续在家学习。校舍需要维持开放，照顾因为屋企缺乏人照顾而需要回学校的学生。发言人解释，今次的决定是基于近日新冠疫情转趋严峻，本港出现多宗源头不明的确诊个案，社区已经有隐形传播，学校亦都接连有确诊或者初步确诊个案，师生需要强制检测甚至检疫，学校应该提醒家长采取防疫措施和留意子女的健康情况。渔护署寻日将 Little Boss 宠物店位于大埔仓库内的1116只动物作人道处理，包括861只仓鼠、138只兔仔、81只天竺鼠，其余包括龙猫、金仓鼠和白老鼠。署方预计今个星期内将全港35间宠物店内的仓鼠作人道处理。渔护署重申，外国有研究证实，在实验室的环境下，仓鼠一旦感染新冠病毒，病毒就能够有效在受感染的仓鼠群体繁殖和互相传播。仓鼠感染病毒之后未必立即病发，而家检测阴性不一定等于未受感染。当局咨询防疫专家意见之后，认为全数人道处理所有宠物店的仓鼠是稳妥和有效控制疫情的方法。立法会通过一项有关要求加强规管外佣中介的议员议案。提出议案的新民党陈家沛说，政府成功检控违规外佣中介公司数目非常少，又要求全面检讨已经落后的标准雇佣合约，以保障外佣和雇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目前正是检讨有关中介公司守则的成效，以提高服务质素。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说，受近日寒冷天气和疫情影响，血液收集量持续偏低，血库存量跌至极低水平，呼吁市民尽快前往捐血，确保病人有足够血液作适切的输血治疗。发言人呼吁市民农历新年前捐血，而并是要预约，减少等候时间，避免人群聚集。市民可以致电捐血站，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去到中心的网站预约捐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有几阵雨。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9点，升561点，总成交金额9,12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1点，升44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升20.6，美团229.2升14.8，阿里巴巴129.7升5.5，友邦保险87.85升4蚊，快手89.3升5.55，融创中国10.52升1.06，中国平安64.1升2.7，恒生中国企业88.06升2.32，盈富基金24.86升6.4，碧桂园服务48.2升5.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14.4，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人民币6.34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5点，升297点，港金报17,10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9.38美元，卖出1,83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新冠疫情爆发，接触钞票有可能成为感染途径，电子支付大行其道，内地不少民众甚至早已经习惯带手机不带现金出街。究竟现时流行的电子货币是不是就是数字人民币？为什么中央政府发展数码人民币呢？和实体货币又有什么分别？ 数字人民币是一种电子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法律地位和实体人民币一样，两者将长期并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数字人民币可以在不依赖银行账户或者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的前提下进行价值转移，具有支付即结算的特性。简单来讲，数字人民币是口袋中的钱。 中国早在2014年已经开始规划数字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在2017年开始组织商业机构共同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研发试验。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已经基本完成了。自2019年底开始，陆续在2022北京冬奥会场、深圳、雄安、上海、长沙、大连等城市作为试点及试点地区测试。 目前数字人民币主要用于国内零售支付，北京轨道交通已新增支持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补票和充值。预料数字人民币全面普及之后，将降低央行发行货币成本，民众可利用数字人民币钱包享受基础金融服务。 数字人民币体系具有挂失功能，遵从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诉的原则。有关部门将可获得交易数据，从而监测资金流向，有助预防行劫、电信诈骗、网络赌博、洗黑钱、逃税等等的违法行为，构建更加可靠、安全、稳定的金融基础设施，保障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 数字经济新模式随着科技发展应运而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科技快速发展，形成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数码化时代，货币不断朝向无纸化及虚拟化发展，数字货币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生活一部分。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 一起尊重。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嚟到呢个不做坏主人嘅时间，我哋欢迎我哋嘅好主人啊，好兽医啊 ，Dr. Eric 先吓。 有冇挂住我？ 早晨啊 ，Oh my God，I miss you so much。 上个礼拜 Sarah 病咗啊，因为 我都唔记得啦。 我哋督佢背脊个打字啫。 系啊 ，miss you too。 OK， 喂嗱，咁首先咧，我哋上个礼拜未讲完嗰只 species 啦吓，虽然我而家唔系好记得佢名，但系咧一切都未开始之前。阿拉斯加嘛，系咪你记得？ 我狗啊， 好、 哦、 大只嗰只，系啦。我想讲少少啫，好嘛，两三分钟啦，好唔好啊？嗱，其实咧呢一两日，大家对 hamster 啦、仓鼠好关心，亦都因为有个决定要人道处理啦，吓，即系一部分嘅仓鼠，都唔系一部分，都几大数量嘅。或者 Dr. Eric， 你有咩 advice 俾一啲养紧嘅？因为其实我今日咧，如果冇记错吓，佢讲咗嘅，佢有个日期嘅，即系12月22号之前。嗰一批基本上唔需要擔心嘅，所以大家唔好係唔係有倉鼠都攞去人道處理。第一係唔需要啦，有好多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基本上唔需要棄養啊。譬如如果你話，哎我就算唔拎佢處理，我都唔要啦咁樣。咁同樣地都係造成一個叫棄養潮嘅。 嗯、 啊 ，Dr. Eric， 你有咩嘅意見或者你有啲咩補充咧？等大家安心啲咧。 作為一位獸醫，係啦， 我認為嗰、那個個日子之後嗰啲就跟足做啦。記得個日子之後你係要買翻嚟嘅。如果自我 繁殖嗰啲，自我繁殖嗰啲， 繁殖嘅啊，或者系你知道系朋友俾你，系佢哋有繁殖出嚟嗰啲就唔使啦吓。 系啦， 我系买翻嚟嗰啲先有问题，要清楚讲。咁就系咯啊，即系都要跟做啦。其实你即系点样讲嘅家庭风险，如果屋企有人病，婆婆出事嘅，我谂。 大家都唔想， 大家唔想啦，所以我都明白咁嘅件事都有，因为永远呢啲嘢咧就冇嘢好，即系 唔怕一万，只怕万一， 系啦系啦，加埋你冇得完美嘅，有时有啲嘢两边都衰噶， 冇错， 系啦，所以你系拣两个 evil， 咁啊要戴两边帽噶啦，有时一我认为系好，即系做一个爱宠物嘅人，真系好可惜， 心痛， 系啦，好心痛呢啲事要发生。不过呢个世界即系都死咗几百万人，我谂都好心痛，有时系做人要无奈噶咋，系咪要接受无奈？ 总之就唔好立乱弃养，因为咧有啲你自己譬如朋友俾嘅，自己屋企繁殖嗰啲唔好。乜都话，哎呀惊，唔使咩都话惊晒先。但系如果系真系买翻嚟，而一个日期里边咧，就要跟足做啦。你嘅意思系咪咁？ 对 ，OK， 好。上次阿拉斯加嗰只犬种，你仲有啲咩 health problem 未讲？我记得好似 哦，系啊系啊，我哋去到 health problem， 我都咁好快 summarize 啦。咁啊，佢就其实就唔多问题嘅，不过有几个 interesting 嘅问题啦。唔 interesting 嘅问题就系白内障啦。佢好多时细路仔嗰阵时咧会有少少白内障嘅，不过好少引致盲嘅，所以一般都唔系问题。 细路仔嘅时候啊，即系大咗就冇啊。 白仔都白内障就永远嘅，不过白内障唔会系啦，唔会整到成个晶体盲晒嗰种嘅，系啦，所以你见你嘅阿拉斯加有少少白内障，唔系一定要惊啦。 系啊，因为我有时候我喺街度我见到有噶，我仲以为系佢哋嘅眼，佢哋个 pupil 嗰个颜色噶，我以为系， 我都以为。 系啊，嗱咁啊，另外啲普天咧，佢嘅髋关节都好，有好多大狗都有问题，佢哋都唔系例外啦。佢有时甲状腺荷尔蒙分泌过低嘅，咁样就我都有少少啦。你问我就容易肥 的，你都有少少啊， 容易肥嘅，容易肥嘅，系啦，有啲 肥底。 是啊，因为甲状腺就影响你新陈代谢，所以佢低咧就你个新陈代谢慢噶啦。但不过咧，要医嘅呢个，因为唔止系容易肥嘅，佢会引致神经问题啊、抽筋啊，好多其他问题，所以有问题嘅要跟嘅。嗱，另外一啲 interesting 嘅病咧，就系佢有时咧有啲系遗传嘅神经系统 遺傳病，咁樣就佢會點咧？有啲阿拉斯加你會見到咧，行路好似有唔同嘅 degree 啦，有啲好輕微嘅啊，係啦，好 uncoordinated 嘅，好似飲醉酒少少，係啦，唔協調嘅，有啲好嚴重唔協調嘅，呢個係一個遺傳嘅神經系統病，有啲有。輕微，一般嚟講係整佢行路跑步有啲得意嘅啫，嚴重咧都其實係嚴重到佢企唔到起身嘅，所以係啦，所以有依個問題冇得醫嘅，所以係 sort of happens 啦。同埋有好多依阿拉斯加會有我哋叫 day blindness， 佢日頭咧係好大嘅光線係盲盲地嘅，夜晚黑就好正常嘅，都係冇得醫嘅。 系啦，本身个品种就会有啲咁嘅问题，即系如果你要养佢嘅话，可能你 有心理准备啦， 系啦，如果佢系咁样， 好啦， 咁至于今日嘅话，我哋就跳去一个新嘅品种咯，讲咗咁大只嘅狗嘅话，可唔可以讲翻只细只啲噶？ 跳啲，今日咧就呢个有少出嚟，我记得我话我哋睇紧每个 group。去做啦，咁我揀一隻狗，不過咧我又 check 嘅，呢只狗咧其實係喺阿拉斯加同埋黑士同一個 group 嘅，就係松鼠狗。 松鼠 得意， 哦係啊， 係啦，但係喺嗰個 group 有松鼠狗，其實係最近嘅遺傳咧，就係嗰啲西摩啊咁嘅狗嘅，所以都係阿拉斯加嘅朋友嚟嘅，所以咧就變咗係同一個 group 入邊嘅。不過我唔可以 skip 松鼠狗啦，香港嘅喜愛嘅狗係咪？ 冇錯冇錯， 係啦，我自己都養過16隻，所以 一次過啊？ 唔加埋一次過一。我媽抌咗我出街啦，冇得做獸醫啊！唔得唔得啦， 留翻啲狗，但係抌你出街 啦！我懷疑 Eric 已經被趕出街。 我媽潔癖㗎，啲松鼠狗咧有一個準備講一個問題，佢哋大小便係難搞啲㗎。 點解啊？咩意思啊？ 唔係好醒目嗰啲咯，又係之前有冇留意我講話嗰啲臘腸狗都係有咁 難搞啊嘛？ 好多時係啲矮嘅狗係難訓練啲嘅。 嗯哼，即係如果我係一隻狗嘅話，就好難訓練啦，係咪？ 矮嘅狗咪 矮嘅人。 即系我咪话，如果我系一只狗嘅话，我就好难训练咯。系啦，即系小强容易训练。 哎呀 ，OK， 好， 你唔使咁嘅， 系啊， 翻一日啫。 英文叫 power on 啊嘛 ，power on。咁啊，松鼠狗就其实一个历史悠久嘅狗啦。其实唔止好多人中意啦。其实我廿年前我谂香港。數一數二最 冇錯， 好最受歡迎， 最 popular 嘅，好多明星都有養啊，其實。 我有啲好大嘅明星添，我講幾個明星啦嚇。 我知啊 ，Michael Angelo 啦。 啊哈 ，Michael Angelo， 你去到咁遠，牛頓，牛頓有冇啊？ 牛頓有， 係咪啊？誒，巴金有冇啊？愛因斯坦咧？請問， 愛因斯坦冇，不牛頓咧，佢啲紙張咧， Eric嘅病情似我， 你哋應該睇同一個醫生。 嗱，你應該唔係咁講，應該係我同佢啲人比較，係啦，哎呀，差唔多啫。 哎呀， 哇，好犀利喎 ，Michael Angelo， 你都知道 嘅。其實我都同佢幾熟嘅， 畫過幅畫。 佢畫嗰幅畫係佢自己嘅隻松鼠狗。 系啦，系啦，佢有啲self portrait 嘅，咁牛顿咧就有啲纸张系俾佢自己只狗咬烂咗个角落头嘅， 咬烂个角落头， 系啦，跟住佢写一啲论文啊，嗰啲咧系啊，地心吸力系咩啊，咁样点样 就少咗个字， 又冇咗个角， 最重要嘅字母， 同埋 Mozart 啦 ，Mozart 有 莫扎特都系啊， 系啊， 咁你嗰啲劲啲，我就系想讲嘅就系话，我知道嘅就系有阿沈殿霞小姐， 我知啊，芬妮， 芬妮有 Dodo 咯，有好多松鼠， 都好劲嘅，我哋嗰啲 artist。 喂，咁嗱，不如咁啊，今日咧就两分钟啫，我哋未go into嗰啲详细嘅嘢咧，不如讲下点解佢咁受欢迎啊？好嘛 ，Eric 话俾我听。除咗个身形比较细啦， 你嗱个身形细啦，好得意啦，呢个就口面主要啦，其实容易打嚟嘅。 哦， 同埋，我想问一个好得意嘅问题，佢个名系咪真系因为佢样来自似松鼠啊？ 唔系，佢个松鼠就系佢中文名咧，松鼠狗因为佢似个松鼠系真嘅，佢嘅英文名叫 Pomeranian 咧，就系。是因为有个地方是 Germany， 是德国呢，是叫 Pomerania。 哦。 但我觉得它不像松鼠咯，你觉得像松鼠咩？ 像的，其实像的，但是你要将那些毛剃晒咯。 哦 ,ok。 容易打你添的，它的毛其实是要梳的，毛不是你想象那么难，它不甩毛。 咁已经很难打你啦，要梳。 而且受欢迎，你说受欢迎和不受欢迎都是同一个原因的，它们很 intelligent， 很大胆，自己以为自己很大只，很大狗。所以呢就 有没有喜欢肥啊咁？ 系啊，中意肥 噶。佢松鼠狗系中意， 同埋嗰啲 乜都肥噶，尖声噶。 系啦，尖声肥。 松鼠狗聪明定系 poodle 聪明啲啊？你上次话 poodle 都好聪明。 poodle 都聪明，佢 兩隻都容易訓練嘅，我感覺鋪度好似聰明啲。咁、就不過松鼠狗咧就係做看門狗好好，因為佢識吠。不過所以咧養松鼠狗你要有啲松鼠狗都唔吠嘅，不過你要預咗佢吠啦。咁就你要訓練佢唔吠咯，你要可以訓練佢 stop bark 呢個 command 咯。 係啊，因為你會影響到其他住喺你附近嘅 人啊。 係啊，同埋嗰啲松鼠狗咧佢好大膽好煲嘅。想當年咧維多利亞皇后咧。佢最喜愛都係因為佢個性格， 就嗌佢出去搶嘢翻嚟食。 係啊，佢有隻叫 Turi 咧，就係係喜愛到咧，佢死嗰日咧都叫人攞佢只狗喺佢旁邊嘅。 哇！即係當自己屋企人一樣咯， 好感人啊！ 不過如果你俾佢放肆咧，唔 discipline 佢，咁樣 discipline 我之前有講過就唔係打佢啦、，discipline 即係係唔係懲罰，係要訓練佢，教佢動作性咧、就整佢乖啲，整佢服從你啦。不過如果佢唔服從你咧，佢就可以帶你噶啦，佢就會咬人噶啦。 但係佢嫌易教， 咬人㗎，松鼠狗。 佢容易，佢係嗰啲系好 dominant 嘅狗嚟嘅， 哇， 系啦，所以系啦，个性格系点解？我哋上次讲嘅阿拉斯加冇一样嘢噶嘛，好乖，好 happy， 乜鬼都成日 happy 狗嚟嘅。 好嗱，选择狗有多个方法吓，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噶啦，我哋讲到呢度，下个礼拜咧同一时间，多啲嚟继续同我哋讲下宠物，好冇？狗仔， 好啦， 继续讲松鼠狗， 拜拜， 好啦，咁啊，听日10点风骚快活人再见大家，送俾大家又即安剧 ，OK，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Ego， 我问你点解会咁样噶？ 因为咧， 吓佢仲未搞掂，你都照俾佢哋走咗去？ 咁 咩事啊，斯芬阿头做咩咁劳气啊？ 唉，莫莉你嚟得啱啊，你自己问下 Ego 啊。 做咩啊 ，Ego 咩事啊？ 唉，头先阿陈师傅啊，话自己同班工友好肚饿啊，要赶住出去食饭啊嘛，咁所以就冇执好啲建筑物料，只系摆咗喺楼边，咁就出咗去啦。佢仲话唔惊嘅，啲物料摆喺度冇人会搞嘅，食个饭啫嘛，应该好快会翻，冇事嘅。 吓？好危险㗎喎，冇事。 啊，莫莉佢未讲完啦， Ego 你继续讲。 唉，陈师傅唔单止冇執好啲建筑物料啊，佢同班工友仲冇铺好鸡仔网，咁就走咗啦。 冇铺鸡仔网？咁係咪真係冇喺外墙棚架嗰度铺设围网啊？陈师傅教乜啊？做嘢咁甩漏嘅？ 陈师傅係唔啱，我一阵间呢就会同佢傾㗎啦。但係 Ego，你身为安全主任，点可以容许呢啲事发生噶？ 系 ，sorry 阿头。 哎呀 ，Ego， 我一早都叫咗你做嘢嘅时候就唔好耳仔软噶啦。啲师傅啊，未搞掂啲手尾就走咗去，你都阻止唔到佢哋嘅。你冇理由唔知道将啲建筑物料摆喺楼边，同埋冇铺好围网，后果系好严重噶。 咪就系咯 ，Ego， 你话我听。铺设围网，即系地盘俗称嘅鸡仔网，作用系咩？ 佢系喺外墙棚架铺设适当嘅鸡仔网，可以用嚟限制住啲物料由棚架坠下嘅范围。 咁要预防物料从高处坠下击伤工友，除咗要铺设鸡仔网之外，啲建筑物料又应该点样处理啊？ 除咗铺鸡仔网之外，承建商亦都要喺大厦嘅外墙设置斜山。万一真系咁唔好彩，如果有物料喺棚架上坠下嘅话，都会有斜山承接住坠下嘅物件。咁样做就可以有效咁样避免工人俾坠下嘅物料击中啦。 更重要嘅系实施良好嘅工地管理，唔好将一啲松散嘅物料放置或者堆叠喺窗台或者楼边等位置，防止佢哋啊会意外从高处跌落嚟啊。Ego， 你睇睇个工地杂乱无章咁，今次真系你疏忽啊！唉， 系我知我做得唔好啦，我保证同一个错我唔会再犯第二次噶啦。 唉，今次好彩冇发生啲咩意外啫。如果唔系，万一有工友因为你嘅疏忽而受伤，咁你话点安乐呢？嗱，一阵间陈师傅翻嚟，除咗叫佢执翻好嗰啲建筑物料，唔好再摆喺个楼边之外，亦都要快快脆脆铺好嗰啲鸡仔网。你觉得仲需要做啲乜嘢安全措施嘅吗？ 仲要按需要设置埋啲围街板、锥台同有盖行人通道，仲要妥善咁样保养相关嘅设施，确保佢哋嘅状况系良好，直至到工作完成为止啊！ 啱啊，虽然咧有齐安全嘅设施，外墙嘅棚架又要有安全网，但系咧我哋咧都应该要喺当眼嘅位置嗰度张贴警告噶，去提醒啲工友喺工地范围可能都会有物件坠下嘅危险噶。 系张贴警告告示嘅，当然系固然重要啦。但系当遇见有物件坠下嘅危害嘅时候，就应该用围栏围封住嗰啲范围，严禁工友进入，以免发生危险啊。 Eagle 啊！你知道咧，喺有需要嘅时候要围封危险范围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即系你唔好嫌我长气啦吓，即系我惊你做漏嗰啲最基本嘅嘢啊。嗱，你记得一定要确保每个工友喺地盘范围里边要佩戴合适嘅安全帽啊。 知道啦，我哋会为每位进入工地嘅工友提供合适同埋附设帽带嘅安全帽。仲会确保佢哋喺工作期间系真系有好好咁样佩戴嘅。 Eagle， 其实咧你对呢啲嘅安全守则都好熟悉啊，所以咧我相信你绝对系可以做一个出色嘅安全主任噶。不过你就需要学识点样去同啲师傅好好沟通啦。为咗大家嘅安全，你要做嘅事一定要做好啊，唔好俾佢哋敷衍了事啊。 系，知道啦，莫莉。 嗱，一阵间咧，阿陈师傅食完饭翻嚟咧。阿 Eagle， 你叫佢嚟揾我啦，我同佢倾下。 嗯，阿头啊，陈师傅嘅事可唔可以俾我自己同佢倾啊？我想同佢好好咁样讲清楚，确保同样嘅事唔会再发生啊。 你唔惊陈师傅闹你啊？佢食人噶、啊。 唉，惊啲咩啊？大家都系讲下道理啫，唔讲清楚，大家以后好难合作噶嘛。 啊，你又有啲道理噶吓。啊，咁我一阵间啊，留翻俾你啊，同阿陈师傅啊自己解决啦。Eagle， 我信得过你噶，莫莉可。 系啊，系啊，系啊 ，Eagle。 好嘅，多谢阿头嘅。免被坠下物件击伤，预防措施做齐唔夸张。我系 Eagle 陈天傲。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终于将会探索，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谈会否伤透手过的刹那停留，一手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透尽头，最好高空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谁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空洞的再见，愁何会追忆最苦最诚挚。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